名白宫官员话，彭斯喺一两日嚟同其他人保持些微距离，为谨慎起见，选择唔出席星期六举行嘅国家安全会议，强调当局未有就彭斯嘅未来活动作出任何限制。早前的报道说，除了彭斯，白宫抗疫专责小组三名的核心成员，包括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等，据报亦都因为接触过米勒而正是接受两星期隔离。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十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5点，升505点，总成交金额2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4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6升10.4，阿里巴巴198.9升5.5，小米集团11.78升5.8，中国平安80升1.35，美团点评112升4，中芯国际17.34升3，信宇光学科技122.9升7.2，港交所249.2升6.4，友邦保险71.5升1.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36，瑞士法郎7.99，澳元5.086，加元5.575，新西兰元4.772，欧元8.40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498点，升319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82美元，卖出1,71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城门隧道较早前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维修工程的，曾经封过路，而家重开，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由于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车多影响，现在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每年5月15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失去了平衡呢？工作是不是占了大部分时间，令我们太忙而疏忽了对家人的关心呢？ 提提你，5月15号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 是哦，等我都趁这一日计划下怎样同家人松一松，一起放慢脚步先。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嗱，一二三，直播室嘅曾志豪早晨， 直播室嘅桂花田早晨， 直播室嘅黄耀祖都同大家讲早晨。 咦，咁边个喺屋企啊？ 我哋大家啊！ 我香槟啤都唔好讲啦，饮一杯先啦。 翻咗嚟啦， 真系好高兴啊！ 翻咗嚟啦， 好耐冇见啊！ 喂， 好兴奋啊！真系要唱一句 How are you, my friend？ 哎呀，有啲唔惯啊， 真 系不嬲喺个荧光幕度见到我哋啲拍档咧，靓好多噶嘛。 咁你自己同啲靓女啊， 我继续望住个手机影住你哋再做节目。 大家好啊！ 你试下感受下我哋望住个手机啊，睇住豪姐个样做节目啊，喺偶遇唔偶中间。你知唔知啊？朗下朗下， 唔系啊，惯咗啊嘛，可能大家呢轮 home office 惯咗咧，成日都话再翻工都唔 好似陌生咁啊，系啊， 所以而家都系想望翻个荧光幕，见翻阿祖同阿田个样，哎呀，靓好多而家真系， 唔使惊唔使惊，我谂呢个咧系一个大好嘅消息嚟，其实我哋三个成日都讲噶啦，究竟几时我哋可以一齐做节目啊？欢迎欢迎大家今日嘅风骚发回人开始嘅时候，我哋三个都系直播室啊！ 系啊，觉得个直播室真系细咗啊！我哋嘅空气呼吸起上嚟嘅时候咧， 又真系 热咗啊！而家系咪真系觉得唔同咗啊？ 啱啱真系系。即係多個人咧，又多個 多雙塊，係咪？ 多雙塊㗎， 多雙塊真係好温馨。 本來我哋人均面積咧佔得多啲嘅，而家咧係啦，而家要越嚟越緊密啦，真 係。係啊，有少少唔慣坐翻呢一個位置，因為咧兩個人做節目，我坐咗田個位㗎嘛，方便啲望其他嘢啊嘛。而家呢度突然之間個角度唔同咗， 喂，我要新翻工㗎嘛。 別來無恙， 係啊，你好嘛，你好嘛 ，OK， 九樣。 係啊，我哋啱啱仲擺咗張相。 而家擺咗上二台嗰個，等我轉載咗過嚟，我睇你喺邊先啊。 系啦，张相都几好啊，系嗰啲叫做咩？唔知咩动态相片，动态相片。 我哋都要讲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风骚嘅所有听众， 仲要早晨多一个， 边个？ 雷公伯伯。 系啊，雷公伯伯咧，唔好意思啊，系我沤咗好多日啦。 佢都要 join 我哋个 party 啊！ 天气好热，佢话我系要嚟啊，行雷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0%，又湿又热啦。 雷 暴警告去到今朝嘅11点钟。 嗱，不过佢系嚟得及时，又或者你可以话佢嚟得唔及时， 点解咧？ 好彩佢唔喺礼拜六出现啫。 啱啊，真啊。 系啦，嗱，礼拜六就有郭富城。 好好节目系啦。 系啦，礼拜日又有全城母亲节。 系啊 系啦，喂，咁啊讲咗琴日母亲节先啦，最近啦，真系。 嗱，琴日咧即系母亲节咧，阿祖祖咧佢就好高兴啊，佢一早咧已经话咧嗱，睇下我哋就睇下五月七号究竟个限聚令究竟系点先。但系佢之前已经搜集咗一啲资料。 唔止搜集咗，其实我一早已经 book 咗，好彩 book 咗啫，因为咧到礼拜六。禮拜五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就知道，限聚令有啲鬆少少啦，可以八個人一台啦。其實有唔係。我因為好彩 book 咗位，如果唔係根本就冇位， 真係估會爆啦。 咁、你原本係 book 兩圍四個 唔係啊，我哋本身咧，因為其實本身個限聚令都係到五月六號、五月七號嘅啫嘛。你應到母親節，如果佢嗰陣時唔延長嘅話，我哋可以出去食飯噶嘛。唔知佢會點做，但係可以噶嘛。所以我係一早喺兩個禮拜之前咧，家 姐已經 book 咗位，但係都琴日同即係前兩日嘅時候，禮拜五、禮拜六啦，不停有唔同嘅朋友就打電話嚟啦。喂，死啦！都唔識唔識人啊？嗰度 book 位啊？嗰度先至去。托台嘅时候咧，据我知道啦吓，因为都有帮手问过唔同嘅酒店啦，唔同嘅餐厅食肆啦，都话对唔住啊，冇位帮到你，因为已经呼咗啦。 真系，好彩我又系屋企人咧，又一早已经话嗱咁样啦，我哋两手准备，先 book 两张四人台先，因为如果佢限聚都系要四人噶嘛。咁如果唔系嘅，就将佢二合一，咁嗰个酒楼咧，佢又可以俾你咁样。 系，佢都配合你。 系啦系啦，咁我都系八个啫嘛，咁讲紧，咁啊，所以咧就话一通。冲咗之后咧，就即刻去。我哋而家八个一围咁样就可以 book 到台。 咁价钱点解佢有冇俾任何优惠啊？定系如常啊？应该系冇加价啦。 因为我一早就已经 book 咗位啦，咁变咗咧，其实嗰阵时讲真，个气氛都真系仲系几差嘅。同埋佢哋一早已经推出咗咧，就一啲母亲节优惠套餐。咁比平时个价钱 好多噶。 我覺得幾 佢食嗰間， 即係直情帶幾個母親嚟食都抵啊！ 咧就專係食鮑魚嘅，阿媽中意食鮑魚。咁你諗下，佢有一個咧就我就食晏，唔係食夜晚，咁會平啲啦。咁同埋嗰陣時咧，主打咧都係 sell 緊都係母親節嘅 lunch 咁樣嘅。跟住咧 lunch 食鮑魚， 係啊。跟住咧佢就要食唔止食鮑魚，點止啫？喂，而家我阿媽母親節喎，我梗要對佢好啲啦。 咩叫你阿媽母親節啦？佢阿媽都母親節啦。 唔係咁，我係主要對我阿媽好啫，係咪？我作為阿仔要做啲嘢啫。咁佢咧成個好似係八至到十個 course 咁樣嘅，跟住就細細碟咁樣食啦，咁樣由點心到鮑魚到主菜到糖水到炒飯個魚嘅夾埋咧，就係388蚊一位， 咁平我都 OK 喎， 一位 真係好好喎， 但原隻鮑魚都差切嘅喎，所以我都覺得幾開心，同埋 你帶翻兩隻俾我哋做早餐嘅 咩搞笑啊你真係，我俾都俾你老婆同埋俾你媽媽食啦， 佢話佢同間酒樓好熟咩，真係搞笑真係。啱啊！都唔好為難你，唔好為難你。 但我見到咧，我估咧，即係喺嗰個餐廳度。咁首先咧，台同台嘅距離就遠咗啦。但你見到嗰啲夥計咧，我真係有呢個咁，可能係我自己對號入座。 即係殷勤咗。 唔單止殷勤咗，佢哋好開心。 開心。 佢哋跑嚟跑去好忙，因為真係爆滿。 佢好耐冇講一句説話啦，就係滿咗啊，滿咗啊，滿咗。 同埋我諗佢好耐冇試過招呼人，我見到個大廚咧，有時出出入入，佢哋每一個都好緊張。 人啊，好耐冇見過人啊。 有呢，同埋好耐冇見過錢啊，講真。 簡直好似 生意啊，大佬。 過去幾個月啦，佢哋好似拍緊 Wilson 咁樣啊。 即係咩啊？ 淨係對住個籃球啦 ，Wilson 係個排球嚟㗎。 籃球啊嘛。 籃球。 籃球。 排球嚟㗎，你講Tom Hanks 嗰套戏系咪排球嚟噶姑？ 你睇下对得耐啊，咩球都好啦。 讲系排球，系啊，你讲 球都嚟啊，真系 保龄球嚟啊！ 佢而家终于可以，佢而家终于可以唔系净系望到 Wilson， 系望到有人啊！ 我真系 兴奋啊！佢 我琴日嗰个都系都满嘅，都系全院满座嘅。不过咧就系我都系食晏昼咁啊，所以咧见唔到有第二轮咯。咁但系就 我都系一轮。 系啦系啦，咁跟住即系台与台之间系真系好宽敞。其实你觉得咧而家系坐得好舒服嘅，以前咪成日话。啊！一到过时过节唔想出去食啊，因为凳撞凳啊，又赶头赶命咁样走嘅。但系而家食得好轻松之余咧，又食得好宽敞，又价钱真系唔贵咯。琴日我又真系一家八个啦，总之八个人去食啦咁。咁跟住咧食咗个晏昼餐，讲紧系一只北京田鸭，一只咁埋单都系讲紧1500。八個人喎， 1500，我八個人。 唔係即係講，當然有食埋其他嘢啦，因為食埋其他嘢嘅，咁當然啦。咁啊，嗰間圍起200蚊都唔使一個。咁但係已經食咗一個好豐富嘅晏晝餐咯喎。 係啊，係啊。咁你又點樣啊？ 加埋一個切餅飯，因為我哋帶咗蛋糕去切嘅。 我仲要切餅，我咪 分開呢、這、一個、早餐同埋呢一個晚市咁食咯。 OK， 就食兩邊媽媽， 食兩邊唔係啦，一邊就 食兩邊媽媽，因為左邊媽媽同右邊媽媽。 咁我總之我就朝頭早我帶兩個細路翻去，反正佢哋先係主菜嚟嘅。 係 啦，就翻咗老家度， 有個孫咁開心嘅話，見到個孫仔 冇嘢食都好開心。 咁就喺度玩玩玩玩 玩。 咁啊，跟住我就翻工啦。叫到我收工嘅時候咧，咁啊差唔多六七點嘅時候咧，接翻走啦，又翻去自己屋企度食飯啦，就再食。咁啊，其實咧朝頭早嗰轉咧，因為都係唔會帶佢出去啊嘛，都係買外賣咧，即係都我從等外賣嘅時間就已經都 feel 到咧好旺嘅，因為咧我家 姐幫我買外賣啦，佢直情等到猛咧，佢不停打嚟就話你咪就嚟翻工啦，我等埋你啦，我話係啊，仲未有啊，好多人啊，佢不停喺度等啦，喺個商場度咧，點知佢買咗幾轉咧，即係其實都唔係買特別嘢喎，因為你 lunch 嗰啲外賣啫，佢都總之等咗成個鐘咧。 系啊， 佢又买埋嗰啲咩真奶啊，嗰啲咁嘅东西咧。咁我从呢个侧面，我觉得咁应该几好啊。 系 边有等外卖等咁耐噶？ 系佢开心啊，真系、啊。但我觉得其实净系呢三日咧，五六日真系发生好多事噶啦。母亲节好多嘢事发生啦。礼拜六我又见证咗另外一样嘢、啊，可能咧大家多咗咧就系出去食饭啊，可以。平時之前咧，你要叫嗰啲外賣，即係送貨到你屋企咧，咪呢一排咧呢幾個月其實排長龍要等好耐嘅。我嗰日叫咗外賣。三個字送到嚟屋企，係好耐未發生過嘅、啊。我諗咧係即係有少少似到禮拜五嗰日，我出街見到咧、啊，哇！有少少似呢個七月十四嘅感覺啊！嗰啲鬼門關咧，臨閂門之前，嗰啲走鬼啊、惡鬼啊，全撞曬出嚟，一街都係人啊，大佬！ 同埋而家個外賣咧進化咗嘅，禮拜六咧我都去咗我哋啲 friend 嗰啲聚會嗰度咧，佢有即係。嗌呢個叫火鍋外賣咯， 有啊有啊， 係啊，即係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玩法咧。 這個、疫情之前已經有嘅，你個鋪頭專係做火鍋外賣 嘅。 不過未試過又覺得好新鮮感嘅。 但係你平時好少會 咩？我嗰個啊係直情由雞煲開始 啊， 再外賣 啊，真係好多 嘅。所以佢第一次試咧，你覺得好 amazing 啊，原來 我之前已經第二次啦、 哦， 但我都覺得咧呢、這個亦都係。起碼我覺得疫情前咧，你冇理由打邊爐啊食火鍋咧，你覺得點解唔出去食啫？做咩留喺屋企食咧？ 原來係可以喺屋企食之餘，都好方便，係咪好方便啊？ 係啊，所以咧，你話而家有好多唔同變化咧，譬如話開始你多啲人聚咗出嚟啦，咁、但係成個變化過程就係、是、開始乜嘢都可以外賣咯，即係可能你而家連鋪飛都可以外賣啦。然後第二個可以咩都係外賣咧，就係、是。演唱會都可以外賣， 唔知呢個 佢呢個真係當係好似外賣嚟睇，你唔使自己去現場咧。 大趨勢網 上都係 喺出邊，所以咧你話有個成成咧嗱，聽只歌翻嚟， 好 真係要講下繼歌神之後有武神啊， 係啊， 魔神再現，即係好似見到而家自己喺維港個背景嗰度。 我覺得我自己而家著住白色嘅 polo shirt 嘅， 係啊， 我個身形同佢差唔多。 係啊，唔得啊。 我都真係好犀利，咩 dancer 都得噶， 我都係。O、okay、K， 你幾多歲啊？ 十三歲啊，我。 幾是這晚夜色，是你我目的，你的我的顏色角色是多麼奇，曾有了共識，自你我相識，擦出擦出擦出擦出電光霹靂。灵魂内有天地，内有国度，其名字叫追击。来，爱个激击，来来唱个激击，来，舞个激击，我给你的会追击。来，吻个激击，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追击。修声如声，谁也算痕迹，冷的、热的、气的，我的互相交织，越见你越激，没再去分析，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火花千亿，齐投入我天地，入我国度，全程共我去激激激激，来爱个激激，来来唱个激激。来舞个激激，我给你的会追击。来吻个激激，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追击。 飞，擦出擦出擦出擦出电光霹雳，灵魂内有天地，内有国度，其名叫最激激激激，来爱国激激，来来唱歌激激，来舞个激激，我给你机会追击，来吻个激激，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最激，来爱国激激，来来唱歌激激，来舞个激激，我给你机会追击，来吻个激激，源源不息的激情哪有公式，若要活要活得最激。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阿祖，头先你系咪将我哋张相挤咗上诶，转发咗喺我哋个 page 度？ 挤咗啦，冇错啊！大家咧终于可以见到我哋三个人，仔仔女女、阿妈阿爸合扮一堂咁。 最紧要系 我模仿啫，本身想讲 系啦，我模仿咗呢一个成成嘅动起来嘅，唔系唱这歌嘅最激姿势嘅。 我拣到个张， 搞错啊！ 讲笑啫，你咁俾心机，几难得啊！豪仔仲举得起嗰只脚，系咪先？所以梗系摆咗上，大家可以上我哋网上面度。 喂，呢张相琴日系喺唔同嘅嗰啲叫做网上平台咧，啲人系咁攞嚟做一个对比，就话哇，五十四岁嘅成成咧，你睇下，依然都系用呢、這、一个即系只脚踢到几高啊，依然都毫无畏惧啊。但系跟住隔篱咧，就有啲人就笑自己话、哎：，我廿七岁就已经腰酸背痛啦，即系喐都喐唔到啦。咁 但系跟住有我睇到另一张就系有一个。即系 uncle 咁嘅样咧，又系着住白色 polo 恤，跟住灰色裤、黑色鞋咁样，同佢对比。 嗰个系剧照嚟嘅，嗰张系一张。 哦，剧照。 其实呢个咧，琴日最多人讲咧，除咗你话佢歌精舞劲咧，都已经系常识，都唔想再咁样去形容噶。 系系系。 啲人咧讲得多嘅就系话，好难得咧。佢兩個地方都完全冇出事咯，一個就係頭先講話啊，五十幾歲，即係你話佢仲跳到咁勁，唔係淨係話行咗出嚟，跳到咁勁，咁啊已經又大開眼界啦。然後第二個咧就真係嗰件 polo shirt 咯，好多人都話犀利，即係嗱呢個要問下你時裝達人。 哦，好啊， 係好難咁，因為咧我見啲人個寫法咧， 好似我個名叫李時裝咁， 係啊， 李時裝達 人，李時裝 達人，李時裝，我睇下冇讀。 係啦，李時裝係你成日時時都會裝人嘅，係啊，時時裝人， 你裝我啫。 系啊，喂，佢哋真系讲到话咧，如果五十几岁嘅成成咧，仲系可以 carry 到白色 polo T 而冇出事咧，系咩难度嚟？ 我又觉得未必净系白色 polo T 嘅，系佢全个人都冇出事啊！ 真系咁， 你谂下，五十几岁唔好怕到五十几岁，我同豪仔喺呢个疫情底下都唔小心发咗啲福啦，系咪？ 哦，系啊， 累积喺边度咧？哇，个腹肌啊，真系好稳阵噶，系咪先？一嚿大嚿猪肉泳咁样 啊！系啊，系啊， 但系我见到你见到阿成成， 讲唔到嘢啦， 系啊。穿啊！咁熱嘅天氣，點解佢個頭都可以唔喐啊？你諗下，點知淨係你諗下冧都冇冧嘅喎個頭。 咁啊，遮得好啫。 件衫各樣嘢啊，所有嘢都靚。 佢由頭開始，佢應該都 係 啊，梗係啦。 點解 好澎湃？你明唔明啊？真係好多頭髮㗎，真係。 誰輕輕見我的頭髮？ 我哋見到佢滴汗啊，不停咁抹汗啊。 唔喐㗎，個樣幾靚仔。因為跟住我就睇咗一個嘅報道，就有即係問睇翻即係話成成啊，點解即係大家就喺度話？五十几岁 keep 得咁好，因为原来佢真系好努力去 keep。佢讲过一句说话咧，就系话我自己作为一个艺人，我要对我自己嘅广告商即系去做好多代言人咁 样， 负责任啊！佢 讲得啱，真系 佢自己系咁谂嘅。佢话我唔可以俾人哋见到，系啊，我系一个健身中心嘅代言人，嗰张相就好靓啦。但系你见到我真正嗰个自己，我走晒样噶嘛，所以话我都会耐唔时俾自己放肆下嘅，即系。你知啦， 馬邊爐啊嘛， 麻辣邊爐佢係最愛噶嘛。咁啊，但係其他平時嘅時候咧，少油啊，少肉啊，因為呢個係工作嘅一部分。我諗呢個係全個就係郭富城嘅精神。 少油、少鹽、少糖，但最緊要係咩啊？小美 系小美紧要嘅， 真系呢个紧要啊！佢四小辣嚟 嘅，所以你谂下呢个咧，就我谂系点解你会见到佢 Forever 佢着嗰件白色嘅 polo 衫啦，嗰条西裤啦，佢嘅身形啦，佢嘅技术啦，跳舞嘅技术、唱歌嘅技术，全部都 keep 得咁好，系郭富城嘅精神咯。 我都话琴晚我挨眼瞓咧，我哎呀未睇唔得， 系 真系咧，我即刻上翻即系上网重温咧，就去睇啊！哇，真系～ 你想想星期六那個天氣熱到那個爆炸， 很危局啊，星期六。 雖然你說在個天台上即是當工，是是是，哇，那個畫面啊，即是看到在滴汗，我都替他真的辛苦。 還有他們那對 dancer 想去幫他抹， 真的想去幫他抹。 他那對 dancer 還有很多不同的陣型呢， 是啊， 排出來啦， 高炒即是在那 個，是啊，很漂亮啊， 仲要係真係咧，冇用尺度都唔好咁直咁喎。 冇錯，呢個真 係 犀利。 另外一樣嘢一定要讚嘅咧，就係成件事本身背後好美麗 啊 嘛。 啊啊啊 十日嘅時間就為咗咧幫一眾咧，就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好多已經冇咗工作嘅舞蹈員，嗯、 啊， 佢自己咧就好等我嚟啊，係佢同蛋哥講嘅。我想做一樣咁樣嘅嘢，幫手籌下錢，令到大家有得生活。其實成件事有冇得再靚啲啊，大佬？ 有。琴日咧，你話佢同阿 Sam 哥嗰次咧，最大分別。真的除了你说多了可以有 dancer 伴舞之外、人就多了伴舞，但是起码少了个人出来看他，好彩真系， 唔知佢暗地里睇， 争好咁啊，争好远， 真 系起码蛋哥唔使出嚟解话先啦，真系， 星星 加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创新及科技局事前保密生产可重用口罩，系怕提前曝光影响物料供应，肯定唔系黑箱作业。政府向全港市民派发同心抗疫口罩，林郑月娥接受大公报专访嘅时候解释，全球都抢救口罩物料。製作的時候非常困難，同事擔憂講了就攞不到貨，因此直至最後一批口罩過關來到香港，政府才夠膽講。林鄭月娥在訪問中提到，創科局並非第一次受委屈，批評有人因為電子手環有瑕疵就對研發部門捉住不放，更加強硬要求資訊科技總監在電台上道歉，她作為特首有責任為同事平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大公報專訪，透露粵港澳三地正在磋商，期望月內達成安排，促成三地同步放寬檢疫限制，允許符合特定跨境目的、通過病毒測試的人士入出入境的時候豁免強制檢疫。林鄭月娥說，三地正是構想兩款的限制，一是要符合特定目的人士才可以獲豁免強制檢疫，另一種就是跨境人士要做到核酸檢測，證明自己沒有感染，類似目前跨境貨車司機的安排。對於跨境學童來港上學的問題，他說要待所有的口岸相對正常運作才可以處理。全港各區是多區尋日有人聚集，醫管局說截至今早7點半公立醫院急症室共接收18名與公眾集會有關的傷者，全部情況穩定，年齡介乎12歲至53歲。不少市民昨日响应网上号召，在全港多区的商场唱歌和叫口号，大批防暴警察到场驱散。东区区议员梁兆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警方昨日进入太古城中心，当时不少的市民只是行商场，亦都没有违反限聚令规定的8人。期间警方票控4人，当中3人属于同一家庭，令人感到奇怪。他说现场警方坚决执法，说这些人是违反限聚令。荃湾区议员岑傲辉亦都表示，近期多次出现警员怀疑滥用条例执法驱散公众，他质疑延长限聚令是有政治目的多过实际需要。他说昨日在荃湾广场，警方一度指在场人士违反限聚令要发出告票，当中包括传媒工作者，之后才改为口头警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 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2点，升452点，总成交金额37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升8.2；阿里巴巴198.8，升5.4；小米集团11.58，升3.8。中国平安79.6，升1元；美团点评110.1，跌1.5；信宇光学科技124.5，升8.8；盈富基金24.85，升4.5；港交所249.2，升6.4；中芯国际17.28，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7，加元1.391，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6点，升287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49美元，卖出170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反方向去柴湾，跟着杏花村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出回去旺角方向，跟着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骏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挤塞，咁车龙过咗珠海学院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和朗天路榕园路桥底方向天水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英国直航飞新加坡只需要12个钟头，如果唔坐飞机，仲有乜嘢选择呢？ 有班英国人分成五队，尝试拎住一张机票的现金到快找路去新加坡。 他们不单止不准搭飞机，还不准用手提电话和信用卡。 电视节目斗快去星洲最后一集，究竟哪一队最快冲线？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为 Party 增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勢今日真的好開心，我哋三個一起可以坐喺直播室，又可以輪流咁樣同大家分享風頭火勢。係唔知佢呢一個琴日嘅母親節有冇帶佢個兩個細路啊去送一份禮物俾阿 Winnie 咧？有冇亦都即係送一份禮物俾佢媽媽咧？等佢自己講下，因為頭先佢好似好隱晦咁，冇啊，我食咗兩餐飯啦，咁樣跟住就啊就係咁啦。琴日唔知點樣過，係有冇俾老婆鬧嘅？曾志豪， 你話呢個拍檔係咪心地唔好啊？唔知咧，我第一句個問題就已經問，唔知佢有冇俾人鬧咧？真係。点解你唔可以好好地咁讲？你唔知佢会唔会有人赞咧？唔知会唔会做得好咧？我系得到一赞赏嘅，我有买花，我仲逼我仔，唔系，我仲叫我仔啊，画咗唔同嘅卡俾几位母亲大人嘅。所以啊，幕后策划有我份 ，fans 献花亦都有我份。琴日我系冇俾人闹嘅，哈。13岁啊，已经成为咗今日香港咧好多报章嘅头版啊，亦都系社交上面咧嗰啲媒体啊，我谂你不能回避嘅呢个数字，13岁，好快你都会问自己啦，13岁嗰阵时你做紧啲乜嘢咧？13岁嘅你，你有几大嘅勇气去面对咁多唔公义嘅情形咧？仲有啊，而家你唔系成日话咧要啲小朋友咧学嗰啲咩面试班啊，要咧背定一抽唔同嘅答案咧？我谂都唔使啊！我谂冇一个面试班咧，比琴日咧，即系切切实实咧，俾嗰啲人盘问咧，系更加可以显得出咧一个小朋友嘅机智咧、勇敢啦，同埋咧真系佢对事物嘅认识。因为点解咧？有几个概念咧，我谂琴日大家喺睇呢一位13岁嘅记者俾人哋盘查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真系喂佢真系识嘢嘅，用翻头文字啲嘅讲法，佢真系识嘅，佢唔系扮嘅。例如人哋话佢喂你童工嚟噶。佢第一時間答咩？佢唔係話咩？唔係啊，我做嘢嘅。佢唔講呢啲廢話嘅。個小朋友咧，佢第一時間同你講：我冇收錢嘅，我係義務記者嚟嘅，義務學生記者。嗱，呢個真係爭好遠啊！童工，即係如果你話我係收咗錢然後做嘢咧，嗱，真係話你犯法。佢又話你咧，即係呢啲係未成年啊，打工啊，收取報酬。咁但係喂，冇收錢嘅。你話呢一個嘅概念咧，佢係咪真係好清晰先？咁同埋第二樣咧，就係當人哋笑佢矮喎，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喺呢啲場合咧，即係如果大家都見到你話佢做嘢又好，你話佢讀書都好，點解你要笑一個13歲嘅小朋友矮咧？我真係唔明白。咁你話佢而家好高嘅話咧，咁你又話佢大嚿衰啊？即係所以其實有陣時咧，大人咧我都覺得啲水平咧真係應該要向小朋友學習嘅，係咪？人哋都唔會笑你啦，你應該互相尊重嘅。咁可能大家最關心一樣嘢咧，就係話。13岁啫，唔好扮记者。嗱，我哋咧真系要划分两头嘅。佢冇攞到咧记协嘅记者证咧，代唔代表佢唔可以咧进行呢一个采访啊、记录嘅任务咧？时代真系唔同咗啦。而家我哋真系有一个 terms 咧，叫做公民记者咧。仲记唔记得喺内地啊武汉封城嘅时候咧？呢一位内地嘅律师啊，陈秋实，佢嗰阵时就以呢一个咧，即系公民记者嘅身份咧，佢就去到嗰个城市嗰度咧，进行好多次嘅采访，入到去呢一个嘅医院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即系你系咪又会话你唔好扮自己嘅记者？其实你系去搞搞震咧。嗱，仲有一样，我觉得都好紧要嘅，你可以唔承认。你話我唔認同一個13歲嘅又唔係記協發出嚟嘅記者證，佢唔係記者。OK OK， 可以咁諗嘅。不過嗱，我哋要睇下個邏輯上面，佢唔係一個記者，會唔會馬上就變咗去暴徒啦，進行非法活動呢？因為琴日我哋見到咧嗰個對話咧，明明跳得太快啦，一話佢唔係一個即係記者，佢就馬上俾人話咁，即係你係暴徒啦，係出嚟非法嘅活動啦。Oh no， 我諗。即系如果我只系行出嚟条街度，你唔承认我呢个记者嘅身份，都唔代表我系一个暴徒啊，系咪？琴日喺商场里边，好多人行紧街，佢哋都唔系记者嚟噶。嗱，最后咧，我都系想提一提大家，呢个世界上咧系有校园记者嘅，而我哋嘅行政长官咧， 原来早喺三年前啊，佢喺出席一个校园记者嘅开幕礼嘅时候咧，佢系曾经作过咁样嘅致辞分享嘅。佢就话咧，同学可以参与新闻采访同埋写作训练，接触唔同嘅人同埋事，系课堂以外难得嘅学习经历。所以咧，佢话历届校园记者嘅报道咧，可以话同步见证咗香港回归以嚟嘅历程，系深具意义嘅。佢好高兴见到咁多同学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参加呢一个校园记者计划。佢亦都系咧，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计划里边嘅培训里边咧，获益良多。将来咧亦都可以成为独当一面嘅记者。系噶，同样其实都系呢一位行政长官啊，唔知佢对于呢一位13岁嘅记者。佢会唔会都同佢讲一句？多啲采访社会，真系经历咗好多社会上面嘅人同埋事噶。风头火势，佢亦都过咗个非常难忘嘅母亲节。系啊，鲍鱼、哦，即系佢又唔分俾我，唉。恭喜你啊，黄耀祖！我唔会好似咁问你有冇俾人闹嘅，我相信你哋一定食到盆满钵满啊，系交俾你啦。 其实唔单止嗰餐饭食得开开心心嘅，之后我仲带埋阿爸阿妈去饮一杯添。咁你谂下啦，一个咁样嘅星期日，成家人一齐梗系开心啦。 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 How are you, my friend?海洋公园，我谂呢个咧唔单止系大家嘅儿时回忆啊！哎呀死啦，讲完呢句咧，我都想收一收啊！喂，唔系，佢未执笠噶，点解已经只系我哋嘅儿时回忆啊？讲真，大家又可以谂下噶。其实上一次咧，你去到呢个海洋公园又系几时咧？之前咧已经有消息讲咗啦，话佢哋嗰个财政咧有啲问题嘅，就同政府啊就申请一啲嘅拨款系106亿啊吓，希望做一个咧全新嘅定位策略发展计划咁样嘅，帮佢哋公司咧可以渡过一个财政嘅难关咁样啦。不过其实佢提出呢一个拨款嘅时候咧，疫情啊都未去到最高峰啊，之后咧佢哋仲要停止咗营业，暂时财政状况。更加差添，本来咧就谂住可以挨到九月嘅，变成咧只可以挨到6至7月，即系哇5月11号咯，今日已经仲讲到咧，我哋唔要106亿啦，希望咧就申请嘅拨款减到去50亿啦，主要咧就可以应付翻啲嘅营运开支啊、贷款等等咁样嘅，仲话如果公园咧喺重开嘅初期咧，就会推出翻啲香港人优惠嘅，希望咧就可以有更加多人去到公园度支持咁样，如果唔系。标题就咁写，有机会咧真系要执笠添啊吓！网民咧睇到呢一个报道嘅时候咧，其实反应都几意外地几两极噶，有啲咧就会话，唉都。是的啦，因为觉得他们之前呢是不是营运得不是最好呢，很多时候的重点都摆在外地的游客那里，但这个我们香港人一样都会去参加的嘛。为什么现在香港人就会成为他们的第二最爱啊？现在没有游客了，你就说搞香港人优惠，那之前你又不做多些事，其实香港人都可以来的嘛，这样。但亦都有一些就会说到，诶，不是、哦、每一个城市都应该需要有他的公园一些特色的景点去支持的嘛。这个呢海洋公园都可以说是香港一个很出名的旅游品牌来的，不应该要拆除这个海洋公园，就算这个经营有问题，它都是属于香港的主题乐园来的。那么两边的意见都有，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有时候我会觉得呢，其实经营有问题很多不同的机构都会试过，海洋公园曾经在它的历史里面都试过有些经营的问题出现过的，但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解决的话，你而家個 business plan 啊，你個經營計劃係啲乜嘢咧？我諗呢個好緊要嘅，因為講緊咧，我諗冇人想一個咧，大家咁有回憶，亦都一個咁有咁有知名度嘅香港景點會冇咗。但同時都要諗，如果你今次攞50亿，下次攞100亿嘅話，都仲係好似一個黑洞去填氹嘅話，究竟你有冇一個新嘅 proposal， 一個計劃書話俾我哋知，你想點樣去發展翻海洋公園，令到佢真係成為我哋香港人嘅樂園啊，令到佢成為外国的朋友来到香港一样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旅游景点，钱就值得比了。如果不是都有人讲到，喂长贫难顾、哦、会不会现在一刀切的话就会更加开心呢？我想呢应该都还会有几多不同的讨论的，但我估最需要最需要是什么呢？有关的管理层，即是海洋公园的管理层，应该一个大胆的做法，全盘的处理需要拿出来，如果不是俾钱你，好似掉落黑洞咁，咁又点算啊？ 风头火势，今日我哋就可以三个人一起喺直播室开麦。我谂我呢位拍档一定好期望下一个嘅结局，我哋见到嘅，我哋可以除罩见，唔使戴口罩，好唔好啊？桂花田。 梗系好啦，我啲唇膏就系发毛啦，因为买咗一阵，跟住摆埋一边。 可以照搽噶， 你个人都发毛啊？ 可以照搽，你搽喺出边咪睇到咯。 系啊，戴口罩度啊。天气天气热啊，戴埋口罩出晒汗，真系都有啲焗吓，所以大家咧要勤啲洗手之余，仲要洗埋你块面，否则咧皮肤咧有机会下过敏啦，同埋咧油脂分泌咧令到皮肤透唔到气嘅话，你嗰啲粒粒就一出就好难收啦。我两个拍档都好似有啲中伏啊吓，上个星期咧就趁住假期咧，自家喺屋企咧清洗又屋企嘅冷气啊。哇！成年冇开，那个又冇封住嗰部机个盖，哇！一打开个盖咧，哇！唔理三七廿一啊，嗰个隔尘网啦，同埋连埋嗰个冚咧，即系冷气机个冚啦，即刻攞去清洗。咁嗰部机身咧，旧年咧我哋冇洗过，结果咧嗰啲霉菌加尘咧，直张住嗰部机啊！唔怪之得啦，旧年咧嗰部冷气咧成日都跳机啦，又嘈到死啦，好似好辛苦咁佢啊，即系好似好辛苦佢咁啊！如果你唔攞去攞部机，俾钱啲技师帮手清洗嘅话咧，自家洗其实都几有啲辛苦嘅。如果你肯愿意花一日一日半日嘅时间咧去做嘅，不过都可以做到嘅。我就用咗一支嘅牙刷啦，旧牙刷啦，消毒火酒，一啲黐尘胶纸，即系咧嗰个碌碌咧碌你件衫嗰啲尘嗰个碌碌咧。胶台布啦，嗰啲咧就系兜住啲尘嘅，同埋咧消毒湿纸巾啦，仲有口罩同埋眼罩，因为真系当你清洗嘅时候咧，好多尘飞晒出嚟嘅。我整咗几个钟，虽然咧你话冇可能清洗得好干，完全干净嘅，起码嗰啲毛菌同埋尘咧唔会再张住嗰个机身。嗱，旧年咧开嗰、那个开个冷气嘅时候咧，我系开低冷嘅。咁去到五至六度先冻，再加热再热啲咧，可能开到六度半咁样啦。咁但系自家洗完之后咧，哎呀，真系犀利啊！原来可以调高到一度喎，即系我4.5至5度嘅期间嘅低冷咧，已经好凉啊。所以咧，冷气系真系要洗嘅。至于点先可以量到冷气又唔太嘥电呢，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清洗咗你个冷气同埋隔层网先啦。如果再想悭电啲嘅话呢，就真唔好教咁冻啦，教适中就好啦。咁专家就话呢 ,25 至28度温度呢每调高一度呢，即係呢会即係冇咁冻啦，可以呢悭7%至10% 电㗎喎。咁宁愿呢加把风扇仔借力打力吹一吹呢，佢话令到室内嘅气温呢会快凉啲嘅。咁冷气就唔会用咁多唔会用咁多力去制冷，所以咪悭咗电囉。但係如果你部冷气係有太阳光照住嘅话，咁就 sorry 啦。你部机呢係不但止唔会係悭到好多电，仲会可能会消耗电。因为呢个冷气散热效果下降嘅话呢，耗电量係会增加咗㗎。嗱，点都好，冷气机是要洗，同埋呢两个星期清洗你的隔尘网是最重要的。同心悭电，为地球出翻力啊！ 无负今朝少年时，去伴少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使生全情意，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尝，悲欢我自知，山我愿成败，要闯一番英雄事，历百险，大步去闯，择使生留名字，悲我。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哎呀，終於可以見到兩個同學仔啦！ 所以我哋未試過一齊翻學㗎。係 啊，表妹仔早晨啊，仲有細眼仔早晨啊。 哎呀，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啊，細眼仔。 早晨啊，表妹仔，早晨啊，秀恩茄。我哋繼續啊，雖然咧即係好似個疫情穩定啲，不過咧大家都仲係停緊課㗎嘛，哎，所以我哋要繼續上堂咯。 係啊，就嚟翻學啦，我哋要喺之前咧做好準備嘅。我哋咧今不如再玩一個咧，我哋自己覺得自己好受歡迎嘅遊戲啦，就係呢個咧中文字嘅邊邊。筆畫咧就再組詞語， 報手 係啦，佢又報手啦，係啦。 咩叫邊邊筆畫？ 佢有陣時我哋用部首啦，但有陣時我哋咧就用個邊咧簡單啲啊嘛。 哦，嗰，哦那個邊 係 啊， 筆畫個邊啊嘛。我出題先，我出題先。 好啊，好 啦。你咪自己識曬嘅，跟住。 梗冇啦，諗住啫嘛。 嗱，大家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齊諗噶喎。呢個咧係一個好快嘅方法咧，同大家練習下。究竟你哋嗰啲中文字啊，會唔會就係識講唔識寫啊？係 啦係啦，好嗱，呢個時候咧做人就最緊要嘅，所以我哋用企人邊。 哦、 我第一個諗到嘅就係、是。大合个合字， 好叻啊！ 好嘢，咁我哋当下细眼仔先啦。 一位两位个位字， 好。 好啊，我们个门字， 门字。神雕侠侣个女字， 倩影好靓嗰个倩字， 好好啊。 企人边 一个清字啊， 你谂唔到咪喺度扮嘢啦。三二一。 咁快冇咗， 冇货啊！你真系阴公嘅 道理出，道理出， 我系谂住出下第二个俾你咋、 啊？好啊， 你跌落地，你揦翻个沙滩，唔系揦翻炸沙喎、啊、你。 既然啊，你都讲到个人字。我要个人系有心地善良嘅、啊，所以我要树心边。 好，你嚟先啦。 树心边呢个系咪树心边啊？ 系啊， 唔该。咁可能有啲听众嗰啲小朋友屋企都唔收似我一样噶嘛。 系 啊, 啊，好啊，好啊，嚟啊，嚟啊，嚟啊。 系啊，要有心地善良噶。我树心边有个情字。 我都估到你用呢个字噶啦。树心边咧，我用过 五四。 咦？ 三 忙字，好忙个忙。 啊 ，OK， 忙碌个忙， 我有愉快个愉字， 好叻啊，系啊系啊，好有懒惰两个字， 冇得用两个噶喎， 你 是但拣一个， 我知你一定要跟我口水， 是但拣一个，边有用两个噶， 懒住哦， 我要惰字， 喂啊唔得啊， 我而家谂唔到啊，你知唔知啊？ 三二。一好咯，明日一次啫嘛，好。 我输咗啦， 我都谂唔到啊。 其实咧， 我突然间谂唔到啊。 呢个叫咩边话？ 树心边啊， 树心边啊。 系啊。 如果我讲咗好似一啲心字部嗰啲又得唔得噶？ 心字部咪你个你个字里边有个心呢一个字喺度咯。 系啊， 系 啊, 啊, 啊，好啊。 算啦，其实我头先真系冇货，我都唔会为自己去解决嘅。OK， 嗱，你讲完人要有心，我觉得做人最紧要系咩咧？ 咩啊？ 要有团火喺度嘅。系系系。所以我而家要讲一啲字嘅。嗰、那個誒 部 首或者係有個火字喺度嘅，等我嚟先，梗係 burn burn burn 燒啊！ 係啊，好啊，好，跟住到我啦，係個燃字，燃點嘅燃字。 好好，我要用個火焰個焰字啦。 哦，好，我頭先講咗個燒字，我而家係燒烤個烤字都係火字邊嘅。 好啊， 我頭先睇咗嗰個 肺，我寫低咗喺度嗰單新聞，咁啱一陣間講 啊， 你 哎呀，又俾佢燦爛啊！ 做咩啫？ 佢又益咗佢咯。 你可唔可以下次喺我前面做我上家啊？你 或者下次倒翻转头玩， 好啦，要拆定烂啦。 你好系唔争咁 滞啊？系喎，头先个争字都系树心边咯。你唔记得咗？点啊？你要拆定烂啊？ 要拆啊！ 我要烂啊！ 好，跟住我要灾难个灾字， 灾字 上面嗰个部嗰个三个勾系。叫咩噶？先唔知道。 嗰、那個 跟住下面做個火字， 點樣講？係啊，下邊 係啦，大家知啊，災難嘅災字 係 你。 好啦，我有個焰字， 焰字， 火焰嘅焰。 頭先我咪講咗咯。 係咩？你講咗個焰字？ 係啊， 我撞你啊，又輸啊，真係，輸到好朋友啊！你 記得啫嘛？ 你而家可以即刻再答咪得咯。 我而家即刻就答。 答唔答到啊？ 好啊。 答唔到啊！ 我真系答唔到。 系啊， 你有咩字啊？你讲 炎咯， 炎 唔系火焰个炎，系呢一个咧炎帝啊，炎黄子孙个炎啊， 即系两个炎字， 系啊，两个火字啊， 咁我可以有三个火字都唔系道理， 系咯， 先三个火字啊，都系一个字嚟噶嘛。 咁个痰字系咪啊？ 边个痰啊？ 咳痰嗰啲痰咯，咪有个火啊。阿妈，你两个火都系炎字，咁我执个病字部啫嘛， 都可以系嘅，都可以系嘅， 好嘢， 系啦，我哋当完都好嘢， 好啊，咁今日咧唔系我输，我觉得好难得喎，中文字咧，原来我都遇到一个咧比较低嘅对手， 我打成平手啊，真系， 咁都好啦，打成平手，但系咧大家平时咧即系揸住本字典睇下唔同嘅字咧，其实咧都可以咧学到多啲新嘅知识嘅。 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473点，总成交金额4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7.2升9蚊，阿里巴巴198.1升4.7，小米集团11.6系升4毫，美团点评109.9跌1.8，中国平安79.7升1.1，信宇光学科技122.8升7.1，盈富基金24.85升4.5，港交所251.6系升8.8，中芯国际17.24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33，瑞士法郎7.989，澳元5.08，加元5.574，新西兰元4.763，欧元8.4098。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6点，升287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69美元，卖出1,71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由于受道路工程影响，现在近住救世军纪念学校对出的慢线就封闭，龙尾在海防博物馆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在黄金海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妍、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妍、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翻嚟又讲下气温先啦。 嗯，31度气温，相对湿度67%啦，雷暴警告冇咗咯。 系、哎、啊，不过咧话呢几日喂，你有冇睇到啊？好似有个风咧，就喺呢个菲律宾嗰度形成咗咁样噶、 哎。 不过就话咧，可能都五月啦，但系就未必系嚟香港嘅。但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即系嗰啲天气嘅情况。 琴、日都有试过 琴日话无端 狂风啦，跟住又有试过黑晒天咁样落咗阵雨噶，有噶有噶。 我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喺度讲紧，喂，我呢边咧喺东涌啊，突然之间咧乌云密布啊，你嗰边系咪咁样啊？咁样， 乐富嗰头已经系咯，乌云密布，因为沤咗好多日啊，太翳焗啊，热啊，咁样，所以个大云咧就要嘣一声咁样落嚟，落嚟沙沙啊吓。 但 系讲 到咧，即系呢个乌云密布啊，我谂琴日其中一条片呢一单新闻咧，都真系令到大家睇完时候咧，唔知觉得喂有冇搞错啊？直情目定口呆啊！ 我怀疑点解头先会有雷暴警告咧？ 因为要劈一啲人， 都系要准备出嚟。是 如果是雷公应该会挺忙的， 好忙啊， 昨晚应该要出动很多次，哔咕哔咕咁出嚟。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在网上，其实我起身的时候已经见到这单新闻了，就是说有一位就自称是一位的教练来的，在一个综合格斗的网站里面，有一位的男教练，那个网站就是跟香港混合武术有关的，他就拍了一些片，说要大家教大家呢个巴西柔术啊、 嗯， 其实巴西柔术你哋知唔知系咩嚟嘅咧？ 巴西柔术咧系嗰啲前斗啦， 系啦系啦系啦，我都要特别有揾到。 巴西柔术识唔识咧？ 系两样嘢嚟嘅， 系啦 系咯， 讲笑啫， 我哋都知嘅，系啦系啦。 咁巴西柔术啦，其实真系 咁咩？巴西柔术啦，好似阿豪仔咁样讲啦，就系嗰两个比赛嘅朋友啦，佢哋其实即系一个一。个派系嚟嘅，几 好似 MMA 咁样，成日都会有啲落地啊，手脚会缠住佢哋咁样， 系啦，翘住啊，棘住啊，落锁啊，咁样嘅， 制服为主嘅，所以就 系啦。咁啊，但系咧就见到呢条片里边咧，就有一位嘅男教练，就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去教人哋巴西柔术。 系， 不过大家个重点就会摆咗。佢點教呢？因為呢位嘅男教練就揾咗一啲嘅女學員啊，就教佢哋。而當中裡面有唔同嘅動作咧，係非常之令人睇到其實哇咁樣嘅，因為呢個近距離接觸得非常之緊要啊。例如有啲嘅相咧，你會見到咧就有男教練啦，接觸住由後面一個好似紅袍咁樣嘅方式，就一隻手咧喺後面。就揽住女学员前面嘅心口啦，另外一只手咧就揽住条腰，非常之紧密嘅。另外一啲相咧就会见到啦，一位嘅呢位嘅男教练咧就托起咗啊个女学员只脚，而就将佢全个人嘅身体嘅重心咧就靠向咗佢自己嘅身体，变咗咧其实女学员。嘅成個上半身到佢下半身嘅地方， 係緊貼嘅。 同呢位男教練係完全緊貼嘅咁樣， 全接觸嚟嘅。係 啊，我亦都睇到網上另一張相咧，佢就擁咗啊，唔係 OK 嗰張相示範相咧，嗰、那個女學員咧係面壁嘅，咁而嗰個叫教練咧，佢淨喺後邊咧，淨係緊又係緊貼住佢，就係、是、但係托起咗佢其中一隻腳嘅。係， 所以嗰個近距離接觸咧，我諗令到可能好多女士們啊睇到呢一啲嘅片段或者相咧，都會第一個問題就會問：哇，你而家係教人哋巴西柔術定係搏懵啊？咁樣 咪似係巴西鹹術多啲咯。 我諗大家都一致地咁樣認為。 其實嗰啲相咧，如果你要咁樣理解嘅話咧，因為我哋冇得逐張讀俾你聽啦。 係 但如果你要理解嘅話咧，嗰啲相啊， 如果你将佢配成系呢一个咧春宫图嘅满积十八学龄咧，系冇违和感噶。你会信呢个哇？系咪最新流出嚟嘅 A V 影片嚟噶？点解啲动作咧全部都咁？即系 咁紧贴啦，系啊，真系咧， 同埋全部嗰啲动作咧都老老实实啦，即系好似系进行紧唔同嘅体位咁样咧，都几核突噶。 会绝对系啊，咁、啊、其实呢啲相咧，应该咧就系由一位嘅艺人啊，邓颖之系啦，佢咧就转载咗之后咧，就得到更加多嘅报道同埋转载啦。咁啊，当然啦，佢就会佢阿邓颖之，佢首先就会觉得，其实专业嘅教练咧系应该要识得尊重同埋避忌嘅，就算做相应嘅训练嘅时候咧。異性大家係唔同性別嘅學員有身體接觸咧，其實都未必係去到咁緊密嘅、而去到昨晚傍晚嘅時候咧，即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討論之餘咧，呢位嘅男教練係會出到嚟講嘢嘅咁樣嘅，佢就話咧，即係佢就絕對唔係咧借一個武術或者係借教學之名咧，向女性咧作出一啲抽水嘅舉動，佢係唔認嘅。 我覺得唔止抽水咯，即係抽水就唔係啊，係唔止抽水咯， 係 咪？ 即係所以佢嗱，即係唔止抽水。 我哋將疑點歸於被告，俾佢講下先啦嚇。因為咧，其實咧到晏晝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專業咧面書嘅專業咧係一度關閉咗嘅，到傍晚嘅時候咧。之前嗰啲所謂嘅教學片段咧，就全數下咗架啦。但係男教練咧就拍咗條新片，呢條新片咧佢就自己現身去嘗試咁去解説啊。即刻問下一位女士先，佢咁解説，佢話其實當中咧同佢一齊拍片嘅女性咧。是演员嚟嘅，佢哋有支付到薪酬啦，同埋亦都有之前向佢哋讲解咗咧动作嘅内容会系啲乜嘢，所以嗰班嘅女演员咧喺整个过程同埋事后咧都冇表示不满，仲话巴西柔术入边系有近距离接触，所以一定系要紧身抱嘅，仲闹埋嗰啲网民你而家起卧底啊，又有啲歌手喺度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令到佢自己成为咗、即呢位教练佢觉得自己。成为咗受害者， 即系话佢哋同意噶，佢哋仲有钱收添噶，讲到系 收咗钱就可以咩动作都做得啦，系嘛？系咩意思啊？ 即系佢嗱，佢又唔 exactly 咁讲啦，但系就话佢哋冇投诉咯，咁样。 哦、 但系有一啲嘅朋友咧，即系有唔同嘅网民啊，见到佢咁讲嘅时候咧，即系即刻质疑佢一样嘢，就 系 话系，其实你教巴西柔术啫， 系。 你可以揾，你都请演员去帮你做示范啊！ 可以揾男人噶嘛？ 系咯，点解唔揾男人咧？ 系咯， 有解说到， 系啊， 因为咧佢就话佢自己咧就系、男教练身形系比较细小嘅，跟住咧佢就话觉得揾女性去做呢个示范嘅话咧，同佢个身形差唔多就会做得好啲。 香港全部男士都好大只高大威猛， 揾我啦，我又系演员，系咪先？我又细粒，系咪先？ 唔系，同埋最紧要系咧，如果咁嘅话咧，咁我学巴西柔术嚟做咩即系话我每次学完呢个招式咧，如果我想防身咧，我就望一望个贼先，或者个坏人。诶、哎，等下先，你大只过我咁多，你可唔可以揾个女嘅嚟啊？我学嗰款巴西柔术咧，净系可以同女人打嘅咋。 系啊，你揾我阿田都唔得， 阿田都唔得噶， 大 份都咁滞。 系啊， 有冇人会咁样教功夫？唔系，即系如果咧，我作为一个武术爱好者想学班嘅话咧，咁我咪大件事咯，师傅啊！我遇咗好多个贼咧，又系男人啦，又大只过 我 啦，咁咪冇用咯。 即系 拣人嚟锁嘅， 每一次咧，嗰阵时嗰啲黄飞鸿嗰啲片要踢馆嗰啲咧，应该第一句讲紧嚟轻量级嘅我呢边，俾个轻个轻量级嚟先， 仲要系 啱啊， 仲要系仲要系女嘅轻量级，直情系叶玉卿啊，叶玉卿过嚟我呢边啫。哇，我未见过有咁样嘅游说嘅，如果 所以咧，其实唔知咁啊，另外一样嘢令到好多网民 呢个巴西骗术喺佢身上面变咗。 人哋话唔系噶，不过咧有好多网民更加担心系咩咧？因为睇翻嗰个嘅专业啊，佢面书个专业显示咧，话呢一个嘅机构啦吓，佢仲可以提供唔同嘅教学课程噶，例如泰拳儿童班。其实睇到呢一几只字嘅时候，好多朋友即刻好惊， 担心啦， 如果你教大人系咁教嘅话，你教小朋友又点教咧？我将我小朋友可以系男仔或者女仔交俾你去教嘅话。咁系咪又会有咁多不需要嘅身体接触 嘅咧？其实如果咧你真系要担心嘅话咧，你睇下佢而家嗰啲片咧，佢搵翻嚟嗰啲示范嘅女仔咧，其实个样子都几女童噶，即系唔似 系。因为我睇嗰啲相咧就全部打晒格仔， 但系佢身形上面 咧， 你觉得几似系女童 feel 咁样嘅？其实咧呢方面先惊啊！即系话佢可能根本就唔系即系单纯咧就对大人抽水，佢系零舍对啲小朋友 年轻一啲嘅， 系啊， 甚至系啊， 即系你大家都明啦， 系成人味嘅， 系啦，佢唔知啱咪系对呢方面有偏好，因为咧即系你完全冇任何合理嘅辩解啦。譬如你话咧做呢个武术嘅指导嘅话咧，第一。 你上網你按一按，剛才我立刻做了一個示範，你上網按巴西游術呢，很多不同的片呢，無論是他是個館自己的推介影片，還是報章啊、運動版的訪問呢，你見到的男是一定對男的，女的就對回女的。OK， 他有些已經專業到可能是有男有女的話呢，但你見到他示範的時候可能都是變成鎖一些關節呢，因為他巴西游術 有 很多 距離的位置 關節，譬如我鎖住你的手，咁你起碼呢手掂手呢就唔會好似而家嗰個教練咁呢， 即鉗住你嗰個關節位。 你會摸胸嘅大佬，又摸胸、又攞大髀托 嗰啲位囉，係咪箍住條頸嗰啲位而唔係掃，佢唔止掃喎， 佢根本就係、根本你淨見到好似三級片咁 樣。三級片咁樣真係唔得掂嘅。同埋嗱，第二喎、如果你話呢冇啊，我就係淨係開韻律學員啫，我就係要示範嘅。得，你都仲可以譬如你戴甲得唔得啊？譬如你舉例咧，如果你真係我唔明點解一定要韻律啦，但如果你避無可避，唔知點解嘅，你有好多嗰啲護甲噶嘛，我哋每個人你打空手道啊、跆拳道啊呢啲柔術，你可以話你有啲護甲著喺身咧，會爭好遠嘅。 嗰個學員所謂嗰個演員咧，佢係就咁著件 T 恤啦，薄 T 恤啦，短裙啦、短裙褲咁樣咯。 同埋 就 算係最後一擊，因為嗰個咩把鬼教練咧，佢話。巴西游术就梗系两个人噶啦，我一个你都唔知道我示范啲乜嘢啦。嗱、，sorry 都唔系，假设你冇钱，请唔到演员，同埋冇演员肯再做你呢啲咁核突嘅动作嘅话，假人都有噶嘛。有好多嗰阵时佢哋示范咧，真系我睇激战嘅啫。佢哋话咧同巴西游术练嘅时候咧，佢哋有阵时攞一个咧好大嘅嗰啲沙包公仔咧，佢真系攞嚟缠住佢，咁啊嗰都系训练嘅一部分嚟。 喂喂， 你咪攞嗰啲嚟练咯。 啊，豪仔你讲得啱啊，练咧针大教育同埋运动学系啊副教授啊吕 Sir 啊， 系阿雷洪德。 系啦，阿雷 Sir 都系话咧。佢其實你做示範，佢講示範啫嘛，俾錢啫嘛，示範啫。佢話你可以拍片嘅時候用假人噶， 咪咯？ 點解要揾一個真人？ 我哋呢啲門外漢都已經知道大把呢啲唔同嘅方法。 你啲姿勢完全係即係佢話出位好出位咯咁樣。係 啊， 我之後見到琴晚咧有唔同嘅習武之人啊，真係學過武嘅，譬如 健溜啦嗰啲噶， 歐錦棠係啦黑。空手道黑帶嚟嘅，佢啱啱好打天下，即係出完街啦，即係佢自己都會講，佢話呢一張相啊，佢覺得呢個惡行啊，佢覺得係超越曬所有教拳嘅範疇，冇可能係咁嘅。仲呼籲大家，如果要學嘅話，去嗰啲註冊嘅拳館度學習，千祈冇亂咁跟啲人咧做一個私人教練。我覺得呢個一個提點嚟嘅。跟住咧，另外咧話十二歲開始習武嘅黃秋生，都喺網上面咧留咗個言嘅，佢就話咧各位咧。如果諗住學武嘅女士啊，就請你哋注意啦。武術之中，除咗 MMA、摔角同埋柔道咧，需要緊密嘅身體接觸之外，其他嘅武術係唔需要嘅。尤其你試下咧，就係呢個中國嘅功夫啊。如果嗰啲教練又要抱住你嗰啲咧，一定就係抽水啦。咁啊，就算你講到 MMA 嗰啲柔道教練啦。都唔會男教練攬住女學生嚟教㗎，即係呢一啲都係一啲習武之人，佢哋嘅經驗話俾你哋知就係、是、有陣時咧，即係有啲人亂咁嚟嘅話，你第一樣嘢自己 say no 先啦。 係啊，其實而家咧最慘咧就係佢仲屈嗰啲學員咧，佢話佢哋都冇反抗啊嘛，佢哋冇反對喎， 同埋拍攝嘅中途咧都冇不滿啊咁樣。 大佬啊，你諗下嗰啲，我都話我貌似咧，真係啲小童嚟㗎咯。佢可能真係唔好話小童，個大人有陣時咧都話。即係好大家利是喺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俾人非禮咧，有好多都話敢怒不敢言啊嘛，隔咗幾日先覺得話好似俾人博咗懵咁樣啦。 有啲甚至可能 放啲細佬 唔夠膽去講啊，唔知係隔幾日嘅，佢屈住係屈住，到佢大個咗先至知道。其實嗰陣時我諗我應該係 俾 人哋 非 禮咗啊。 我覺得咧公平啲，成日都話驚即係冤枉佢啊嘛，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啊嘛。就用翻頭先阿祖講過咧咁多唔同嗰啲藝人啊，佢而家話啲藝人挑撥離間啊嘛。就揾翻頭先啲藝人歐錦棠啊，黃秋 生 啊，阿杜汶澤唔知有冇都學過啊？ 其實我覺得 鄧 詠姿都唔緊要啊，佢都有學過㗎，係 啊，唔係唔好蝕俾佢啊嘛，都係女仔嚟㗎嘛。 我覺得佢可能好打過嗰個咯，頭髮都好似未出齊咁。係 啊，嗱唔係真係揾翻咁多人一齊出嚟。咪切磋下咯，唔係或者咁樣，我係呢一班嘅藝人嗰啲明星大哥咧，我直情出嚟話，我願意免費咧俾你拍片，你當我係嗰個示範嘅公仔，你嚟喺我身上，譬如你攬住黃秋生。你揸空揸住啊，欧锦棠 系啊， 系啦，我愿意俾你做阿杜汶泽呢，都仲好多人都学拳噶嘛，你试下全部走出嚟，义务做呢一个演员咯，就配合呢一位阿 Sir， 呢位阿 Sir 講到咁陰功啊嘛， 俾人 好難揾演員 煽動啊，俾啲藝員朋友。 哎呀，我真係想睇下究竟佢對住佢哋會玩啲咩出嚟啦。 佢講到明嗰啲女仔自愿嘅，佢知道點樣噶，所以你哋冇得話我噶，人哋自愿喎。 有跟進到㗎， 有啊，嗰幾個事主而家 咧，而家 咧 就有四名嘅女學員咧，就向咗呢個鄧詠姿同埋社工咧就協助嘅。有人咧仲話考慮會報警添。咁所以呢一單新聞究竟係點？有冇俾人屈？啊，师傅咁惨，好快就会知啊！ 深宵中一点站剧烈被炸，这片山重叠波浪冲击水坝，天美高我练高速都已震散，大难都尘幻，世间有麻烦，警车声长夜命运连代码。最急速分叉，总痛苦受到告诉亦像败瓦，有灿烂变得破烂，讽刺这个世界已没有了吗？怎么偏偏写手也慎重吉他，看到各样变卦，你会对抗吗？我会去，我会去，一日照假，全球同步七空再逃都找得到，黑色恐怖全球同步七空再逃都找不到，终点倒数飞机炸掉千亿的断桥，破坏你中苦笑，看到时继续猛笑，蝙蝠的影号都响起了，抗衡这干扰，顽抗这一个空笑。抢救中的电站现在获救，这边伤重痛苦都得拯救，转瞬间战军一发若然未满，延长了大限，破壁变悬崖，只需于把面具拔掉。全部的笑话，讽刺这个世界已没救了吗？怎么偏偏写手印心中吉他？看到各样变卦，你会对抗吗？我会去，我会去，一日照假。全球同步，七空再逃都找得到，黑色恐怖。全球同步，七空再逃都找不到，终点倒数飞机炸掉千亿的断桥，破坏里中苦笑，看到时继续猛笑。全部要倾倒销毁于谷底，打破法规及管制，身份都放低，火的洗礼无忌讳，全要毁，摧毁虚假的天体。 引爆咗个炸弹啊！佢系邓咏之啊 ，boom boom！ 啱啊，即系啊，有啲咩唔啱嘅都要讲出声。啱啊，啱啊 ，OK。好啊，嗱，之前咧咪同大家讲过喺疫情期间咧，有啲电器啊系会大卖啦，生意咧系比之前咧近倍增噶啦。那个生意、啊、 我有听说，我记得你话电饭煲好多大卖， 系啦系啦，因为啲人少出街要多煮饭啊，咁啊，同仲有啲电子游戏啊、电脑啊等等嗰啲咧，家庭电器都系咁上升嘅。 系 除咗呢样嘢。在呢个意大利，喺一个好严重的疫区嘅里面咧，佢有个地方近排咧，鱼生意额又上升咗，查询嘅电话亦都多咗好多，好忙，大排长龙。 系商店啊，定系 一个店铺嚟嘅，唔系食肆，系啦店铺。 我开头唔知点解 大排长龙， 大排长龙， 我觉得系求神嘅，应该系即系拜个神啦、啊。譬如呢个时候，啲点算啊？ 唔系求神都即系冇乜实质，系实质嘅，即系好现实嘅。 我系 pizza， 唔系食肆嘅都话， 都话唔系食肆。 同嗰啲咩？藥物啊、維他命啊嗰啲有冇關係㗎？ 都冇。 唱卡拉 OK， 唱卡拉 OK， 仲唱卡拉 OK， 唔該曬。 佢哋冇得出去唱，喺屋企唱，買卡拉 OK 機。 都 唔係唔係嗰個生意嚟嘅，係嗰個 生意。 賣樂器，我見到嗰邊多咗好多人玩一啲嘅演奏啊嗰啲，你又彈吉他， 佢自家已經有。係 一種服務嚟㗎，係咪上門嘅服務啊？ 唔佢可以打電話查詢嘅，咁跟住咧，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喺香港都有嘅呢啲鋪頭，不過咧，你冇諗過，原來佢嗰邊 吸塵機，吸塵機。 不如收集范围太大了。太大了。 现实啲冇公开冇钱。 我咁就招聘喎。哦借钱啊财仔。贷款。典当。典当原来系。哇阴公主。 我头先差啲讲到大耳窿㗎啦。 我咪讲咗囉财仔都嚟埋。 就唔系佢哋冇即系冇諗过因为都唔知道有冇钱还㗎嘛。系咪先。咁你梗系搵下屋企有啲咩物资。 惨啦惨啦。 可以呢佢话呢近排呢嗰、那个佢哋当铺即系佢哋都有当铺啦。打电话去查询嘅人呢好多佢话我有件咁样你即系收唔收我呢件嘢啊。 即系我有条手链。 咁嗰啲梗系换到啦但系可能佢系即系讲紧一啲家电啊。系啦，即系可能即系 我举起个多士炉嘅话，有几多钱攞到啊？咁样系嘛？ 咁好多都系攞紧嗰 啲意大利嘅二叔公啊。 系啦，即系金银珠宝拎去典当。佢话我两个月冇公开，但系政府未有钱发到， 未有救济金， 跟住又未开翻个城，咁点搞咧？咁好多佢话大排长龙嘅嗰个当铺。 其实你即你都从一个侧面见到咧，我哋以前觉得即系最发达嘅嗰啲欧美经济体咧，阴公而家真系得个体字咯，系啦，佢哋有经济体，而家个经济得个体字，都冇活动啦，又冇得开工啦，好惨啊！即系可能你挨呢个疫症咧，但你挨唔过冇咗份工。 啊，系啦系啦，不过佢典当嘅嘢，咁你即系搵翻钱翻嚟，你可以赎翻嘅呢样嘢，真就不至于去。 但你山穷水尽咁夸张 啊， 去到 要去到， 即系当我哋香港嘅二叔公。都已经逐渐缩紧嘅时候，咁其实 冇乜当铺啦。 即系你可喜可贺啊嘛，起码唔会好似以前粤语长片个年代咧。但 系连张棉胎都真系当 系啦。即系原来而家变咗意大利粤语长片，佢哋以后唔再兴唱 opera 啦，系唱我哋以前嗰啲，真系惨，难兄难弟啊，系。 系啊，咁所以就佢话希望而家即系解咗呢个燃眉之急先，因为佢话我再唔典当嘢，我冇饭 可唔可以攞去政府度典当啊？ 我惊二叔谷都冇钱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创新及科技局事前保密生产可重用口罩，系怕提前曝光影响物料供应，肯定唔系黑箱作业。政府向全港市民派发同心抗疫口罩。林郑月娥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解释，全球都抢救口罩物料，制作的时候非常困难，同事担忧讲了就拿不到货，因此直到最后一批口罩过关来到香港，政府才够胆讲。林郑月娥在访问中提到，创科局并非第一次受委屈，批评有人因为电子手环有瑕疵就对研发部门捉住不放，又强硬要求资讯科技总监在电台上道歉，他作为特首有责任为同事平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议会拉布是党在本港经济复苏面前的拦路虎，虽然政府有好的恢复经济措施，但就因为拉布而未能够落实。他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又提及，今年一月至今新一届区议会没有任何具建设性的成果，都是谩骂侮辱政府官员，特别是警务处的同事。他支持警员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因为在区议会受恶意攻击而离场。另外，林郑月娥提到，教育不可以成为污染鸡笼，政府在今年内一定会讲清楚要怎样处理通识科。他又认为有人有心在校园内传播歪理，通识外有其他科目会被渗入，需要有人把关。除了教育局，办学团体和学校管理层亦都有把关功能。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寻日母亲节整体饮食业界有2.8亿生意额，较去年的3.5亿元减少两成。 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寻日商场人头涌涌，当中有示威活动，对商场有一啲影响，但餐饮业整体生意算系非常理想，尤其中式酒楼嘅生意上升七至八成。他说受限聚令影响，一张桌只可以坐八人，加上要有 1.5 米距离，整体食肆的台数减少了一成以上。上海迪士尼乐园今日开始在有条件下重新开放和营业，乐园早前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关闭近三个月。乐园重开的条件包括要求员工和顾客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量度体温，并每日只能够招待24000人，即是不多于整体客流量的三成。报道说，乐园在上星期五重新售卖门票之后，门票迅速售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1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53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6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7.6升9.4，阿里巴巴198.6升5.2，小米集团11.5升3毫，美团点评109.6跌2蚊，中国平安79.5升9毫，盈富基金24.9升5毫，信宇光学科技122.1升6.4，港交所250.6升7.8，中芯国际17.12升8。汇丰控股40.35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7，加元1.391，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5点，升286点。港金现价报158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28美元，卖出170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康，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啦，近住救世军纪念学。校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封咗慢线，龙尾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就系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咯。近住救世军纪念学校嘅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对出。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啊，近住三圣村一段就慢车。咁去元朗啦，龙尾排到去碧华花园，反方向去荃湾，车龙就排到去恒丰苑对出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同奖 ，Ariana Grande。 人奖 Taylor Swift， 金奖 Billie Eilish。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l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明年再见。 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又嚟到新一集嘅广播道人妻信箱啊！今日我哋系齐人版啊，三个一齐喺直播室度做。但今日我哋又要讲一啲乜嘢嘅话题呢？哈哈，今日嘅主题就系最令人讨厌嘅情侣行为。嗱，我估大家可能平时喺日常生活里面咧都会遇到一啲嘅。哇，你哋咁样做真系，哇，篤口篤鼻啊，眼都冤埋啊！不过爱情真系令人盲目噶嘛，尤其系啊热恋嗰阵时，你嘅男朋友明明系似犀牛，你都觉得佢似孔刘噶，而个女朋友明明似桂花甜，你都会当咗佢系全知然噶嘛，系咪先？当佢哋爱起上嚟，行径仲可以系超级目中无人嘅添。一众令人讨厌嘅情侣行为之中，乜嘢你系最支持唔住嘅呢？不如我哋就请 Rosaline 同 Francois 出嚟同大家倾下先啦。 Hello, Rosaline. Hello, Francois. Long time no see. 做咩今日咁好心情约我出嚟揀衫嘅？ 哎呀， 你肥成咁都冇衫啱噶啦！ 哎呀，我真系冇办法唔肥啦！你知唔知我日日真系留喺屋企？你知唔知我喺屋企做咩啊？我唔系饮红酒，就走喺我个私家泳池嗰度游下游下，又喺屋企做 spa 啊，又焗下桑拿，连电影院我屋企都有，我乜都唔使。哦，即系咁啊！我讲埋先啦，我乜都喺屋企可以做，我唔使出街。你明唔明啊？我唔肥有拣啦，我真系闷到发癫啊！所以而家趁疫情咧啊稳定啲啦，咁我咪出嚟约你行下街，嗯，见下人咯。 咁我都明嘅。 其实我又闷嘅，喺屋企啊，真系乜都做到。 你梗系唔闷。你刚才讲了有泳池有红酒什么都有了。 不就是咯。 都是讲你自己一个人而已，阴公咯，没人陪。 猪猪来的，你做什么自杀啊？哎呀，你 今天 学习 人啊。你当然闷啊，你做什么啫？那你现在眼睛睛望着这套衫，你又想什么啊？ 没的，我想选这套情侣装跟我老公一起穿，你觉得怎么样？ 哎呀，你老公肯跟你一起穿才算啦。 不要质疑我。 你啊，你们两个都结了婚咁多年啦，仲扮唔够啊？仲要扮情侣装添啊！哎呀， 我想话俾你听，你真系唔好唔抵得啊！真系，我买乜嘢我老公都会着嘅，呢啲情趣嚟，你识啲乜嘢？哎呀，真系又真系等你阴公猪啊！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咧，真系我而家咁样啲情侣装系好开心嘅。我只系问你边个好啫？ 哦，OK， 哇，咁你就真系。你真系眼冤啊！见到你同你老公咁样拍拖初期呢，又唔耐唔时又放闪，闪到你老公都个人都闪走咗啦，你都仲要扮系好恩爱嘅。 咩闪走咗？即系冇走到啊！走嗰个你啊，你唔记得咗啦、 啊、？Sorry 啊，我有阵时真系、 啊、无情啦，咁你先埋我答做咩啫？ 我有阵时真系顶唔顺咯，我呢个闺蜜都要系咪啊？ 啊，顶唔顺咁点啊？ 顶唔顺啊！你而家讲早咗啊，烧我嗰答。 咁唔系烧你嗰答？ 你烧我两次啊！而家我头先都未讲完，你就烧咗我啦。 哎呀，咁点啊？ 咁你烧唔烧多我一答啊？好啦，你再。 少啦。你嗰阵时啊，拍拖拍到恋爱大过天，犯晒令人朋友讨厌嘅五大情侣行为啊！ 即系咁噶 ，Francois。我都即系吓，你想借啲耳发我脾气，我唔紧要，但系你无端端又话我做乜鬼咧，系咪先啊？ 啊，又唔好嬲 咩啊？我冇嬲，我嬲咩？呢啲叫嬲咩？ 剧本话你嬲噶，你应该再嬲啲噶。 你做咩无端发我脾气够嬲咩？ 系啦 ，Rosalina， 好 elegant 咁。我讲紧你以前啫，你而家都唔系咁啦。 哦，系咁梗系咯，我真系而家好咗人噶嘛。哦，咁我以前犯咗边五个最令朋友最讨厌嘅行为先？你讲嚟。听我真系唔觉喎， 真系要我讲噶嘛？ 啊， 真系要我讲啊嘛？ 啊，你讲 第一咧就 系 肉麻合照洗版，你如果日日喺面书度话 post 你同你男朋友嗰啲亲密合照，你有冇谂过单身朋友嘅感受噶？你有冇谂过你男朋友想唔想你 post 出嚟噶？ 系啊，哎呀，咁又系嘅，我真系冇顾及你长期单身嘅，又系社交媒体啊，本嚟就系用嚟 post 生活照噶啦，我真系唔觉得有啲咩大问题。不过，哎，咁样嚟 hurt 到你，我就真系觉得唔好意思啦。 我唔系觉得你 hurt 到我啊！ 你如果唔系，你使乜记到而家啫？ 我系觉得你 hurt 到我嘅朋友圈里边啲人啊！ 哦， 净系识得讲啲爱你啊、爱死你啊、B B G 啊、猪 B B 啊咁样，你冇第二样嘢讲噶啦咩？ 吓， 咁多动物你唔识拣第二样嘅咩？就得猪嘅啫咩？ 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嗰一刻咧，即系迷咗落去咧，乜都猪噶，你明唔明？我抒发下嗰刻嘅感情啫嘛。 抒发啊！你个黄希之啊，你写抒发家啊，你真系吓。 Wow. 第二啊，我想同你讲啊，你喺公众地方又揽又食啊，又新你又做咩啊？你而家九宝田地新啊，上个世纪噶啦，已经你仲理喎？你真系想咬啊？你估你真系恐流咩？ 咁，哎呀，你真系唔明啊！咁嗰阵时人哋热恋期啊，咁情到浓时梗系会有呢啲咁噶啦。 情到浓时 最紧要嗰个唔系嗰个咩把鬼咩巴西嘅咩术话诶骗术嗰啲咁样揽到咁啊嘛，系咪先？ 你情到浓时定系你做情到护士啊，扮身地检查喺度真系。第三样啊，第三样啊，你先斩后奏。我每次约你行街啊，你都无端带埋另一半出嚟噶。 即系 你通知定我啊嘛，我成日都唔记得着低胸装。 你着个钉钟做咩啊？你想我男朋友着件嬲过你啊？你休想啦！哎，我其实想话俾你听，我都系想带个男朋友出嚟，俾你呢个好姊妹过下目，睇下啱唔啱，唔系啱唔啱你、啊，睇下我佢究竟对我好唔好，你俾啲意见啊嘛。 你俾我过下目， 你又唔系， 又唔系俾我过下瘾。 我就系咁讲啦， 咁咪 砌 做咩啫？ 谂啦，你成谂住抢埋我男朋友，喂，我谂搵个男朋友翻嚟唔俾你噶嘛？ 喂呀 ，Rosalina， 我谂住同我啲闺蜜啊好好 gathering 嘅，你无端都多咗个男仔喺度，我哋又唔讲得八卦嘢，我即系你明明啊，我有几次都想问下你咧，你系咪 Auntie 好耐都冇嚟探你？咁你我点同佢讲先得噶？因为人哋以为你年纪咁大 ，Auntie 都唔嚟，咁点算咧？ 傻猪嚟嘅，系都系你问我啫嘛，我梗系会答你啦。哎，唔紧要嘅，其实热恋期咧，我当然想日日见对方噶嘛。你真系好耐都唔明啊！但我又想见你好姊妹，我又想陪佢，咁我就系谂到呢个一举两得嘅方法，就系带埋佢出嚟，咁你两个都可以见。我冇唔想同 你 一齐。你 个人， 我冇唔想陪 你。我想 话， 你个人最大问题咧，就系你都唔咨询下人哋嘅意见。正系自己独断独行，你三个人行街都算啦，你做乜连约闺蜜旅行都带埋个男朋友去啫？你而家系咪真系要唱密密电灯胆咁啊？睇住你哋闪咁样，你想点啊？你又为保护地球喺度放闪，嘥晒啲电。 Francois， 你原来咁样睇我，我从来都冇当过你系电灯胆噶。 我当你系啊。 喂呀，五年前啊，去日本啊，我特登摄个时间陪你 shopping 去买嘢，仲系我俾钱嘅，你记唔记得啊？我叫咗佢自己，即系我以前，即系我个男朋友自己去睇嘢噶嘛，我冇唔顾及你感受、啊。啊！点解我做咗咁多嘢，我都系为你，你都系竟然觉得我唔系为你嘅？ 咁第五样又点啊？ 咩啊？ 人肉脚架，你叫本小姐做，要我冒住闪到眼盲嘅风险啊，帮你哋影合照啊，系又揽腰又揽头又揽颈又揽晒，你知你冇腰嘅咧，佢净系揽你颈啫嘛，点知你颈同腰都一样咁粗，咪影嚟影去做咩啫？嫌三嫌四，我真系顶唔顺啊！ Francois， 即系实不相瞒啦，你今次提出，我先同你讲， 讲啊， 你忍住下， 讲啊， 你。 尾啊，知唔知你啲相啊？影到歪嚟歪斜啊，冇张系好嘅，仲要低炒影到我双下巴。我先叫你影多几张，谂住补下飞嘅咋。 咁啊，梗系冇张系好噶啦。 如果你系影得好嘅，我根本一张已经搞掂啦，你明唔明？ 你系好嘅 model， 我使乜影到咁样啊？ 喂，但系你歪嚟歪斜咁样点计啊？ 你个人本身都唔正经啦，系咪先？ 你唔好咁样话我啦，兜咗转头。 我睇我讲到边句先。小姐，我一早同你讲咗，你以前啲叫你唔好嬲噶啦，我认真讲你话我虚伪，而家你要闹翻我噶啦，系咪有搞错啊你啊？ 即系咁样嘅，其实咧，我唔希望你对我呢个闺蜜咁不满咯。其实我哋都唔系虚伪嘅，不过我而家冇乜心情啦，走啦，我一于决定买呢套衫啦，我翻去同我个 Honey 一齐着啦。 买定买啊？ 我唔买啦。 你唔买我买，小姐包起佢。 同边个着啊你？ 我嚟得你啊你。 点都估唔到啊！两个好姊妹明明系贵妇嘅闺蜜嚟噶嘛，净系讲紧嗰啲咧啊拍拖啊放闪嘅行为啊，搞到佢哋嗌晒交添。嗱，其实情侣晒恩爱咧，真系要有个限度嘅。仲有专家话，越高调嘅恋情咧，反而就代表住越缺乏安全感，容易分手啊！听首歌翻嚟啊，我哋一齐睇下，究竟你觉得乜嘢嘅情侣行为最讨你厌啦？ Lam 呢只歌系咪讲晒所有啲情侣放闪令人讨厌嘅行为啊？ 就 系 敢爱敢做， 系啊，系咪啊？狂抱拥不需呼吸的吻，不需呼吸空气、啊， 系仲要系唔理旁人嗰啲， 系 啊， 不需身边观众远离，咁点算啊？吓， 但有阵时咧，你真系会见到一啲嘅情侣行为，如果佢哋有阵时太过 sweet sweet 嘅话咧。是真的会令你反眼的，我觉得。 Okay, okay, okay. 我觉得我们可以逐样讲一下的，但同时间大家要想回自己。 我没有，我没有。 你真的 没有。是 啊、你很控制得到的。 我不是我控制得到，是我老婆是嫌弃我的。 咁又好合理，你又唔可以怪太太嘅。 冇辦法真係，我從來都未做過呢啲咁放閃嘅嘢。 自從個仔出現咗咧，阿豪仔嘅出現率已經係低到冇。 唔係啊，就算之前都係㗎。係 咩？就算未生小朋友之前 都話有陣時，有陣時佢做老師咧， 佢真係覺得你 佢成日都好驚㗎，喺條街度啊，搭地鐵啊，行近啲都話唔係唔好啦，可能會俾人啊老師啊同學見到啊。特別係譬如話，佢如果喺嗰區教書咧，嗰區方圓五個地鐵站嘅商場，佢都話喂避忌啲啊咁樣。 即嗰陣時間去，但係中間要隔過長嘅， 一點唔係一點唔係佢自己 有限聚令。 我覺得自己嗰陣時直情係天王巨星偷食咁樣咧，即係記者會影啊，真係會影。哇，五個地鐵站範圍㗎啦，應該都 咁咪好刺激啦， 好刺激啊！真係， 但我明㗎，即係如果你做教書嘅話咧，尤其是我嗰陣時有份教幼稚園咧，嗰區咧我真係好保守啊， 因為 魚蛋唔會亂咁多。 我可能我認得到個小朋友啫，我認唔到佢阿嫲噶，大佬，但佢阿嫲会认得到我啊！你知唔知啊？真系要小心啊！所以我唔明啊 ，Winnie 点解会咁样谂嘅？ 睇龙虎门噶呢个老师唔俾佢教个仔啊！ 咁你咧，嗱天，你觉得你自己会唔会有阵时唔小心会做咗一啲咧过分亲热、过分示威嘅行为，令到人哋觉得讨厌嘅咧？ 代表作， 我咧就即系咁样讲嘅。 系啦系啦，慢慢嚟，慢慢嚟。 有冇听到有人同我讲话讨厌嘅？ 真系冇。 咁我谂佢人哋都会觉得，哎，即系宁愿唔忙或者唔约咯，可能整整下，我都唔知噶。 系啊， 即系可能即系唔中富居系伤害到人哋，或者觉得人哋惹人讨厌嘅，我都唔知噶嘛。因为即系冇人咁样，好似 定系你将你将综艺睇， 你而家你自己都唔知自己讲紧乜，我睇唔明你讲乜嘢。 即系可能有啲咁嘅行为出现咗，咁但系冇朋友同我讲翻，喂，你好讨厌，可能争咁样啫。 冇，我有同你同阿华一齐食饭，我又觉得你哋两个冇嘢嘅，仲有啲好似好冷淡嘅感觉添。 你认识我同我话嘅时候已经 吓过咗啦， 讲到出口喎。佢咁樣講到出口喎，你 諗住扇你㗎阿田？ 你搭個炮台原來俾佢開火啊！而家大件事啊，真係。 都係講個事實啫，咁即係唔係咁啱嘛？ 即係唔係仲係最嗰支哇？只想今晚擦著愛火花嗰類嗰啲咁樣啊！ 真係，哎呀！ 我幾咁慘啊，曾志豪。 你又 你 又試 下，你試下你老公調轉同人哋講話，哦，你識我嘅時候，我同阿桂花田就已經過咗嗰個階段。翻去扭耳仔啦！ 好嗱，我哋不如咧讲下我哋今次咧呢一个新闻嘅例子，睇下大家平时喺你哋日常生活里面接唔接受到啊！我哋唔好讲自己嗰啲嘢啦，辱骂嘅合照洗版，你哋觉得 其实 见唔见得多？你 OK 嘅， 咩冇所谓，我可以唔睇噶嘛。 同埋佢哋嘅事， 唔係喎，但係佢 po 咗出嚟嘅咯， 你 錄到佢就 你睇娛樂版啊，你都唔知幾恨睇人哋嗰啲明星啊洗版呢個 OK 喎。 我覺得合照我係接受嘅，我有陣時反而佢哋如果 keep on 都有呢件事，成日會做，佢下面嗰隻字係寫咩咧？ 係 呢個有時我睇到會哇使唔使啊？即係有陣時都會咁樣。 唔係我中意咧，佢哋直接放閃， 係 即係咩意思咧？即係直接譬如就話，哎，我老公好愛我，我老婆好錫我，我覺得 OK 嘅。我唔中意嗰啲咧。扮唔係放閃， 嗯、 但係實際放閃，譬如兩個人出嚟喺度攬攬頭攬頸咧，佢係都要同你講，我就話：哎呀，真係好開心啊！今日咧呢、這個公園咧空氣好好噶，空咩氣好啫？你唔係想影公園，你想影同你老公攬住啫嘛？譬如咧，可能佢想話俾人聽，老公送一隻鑽戒俾佢嗰啲咧，又唔直接講 嘅 喎。 你睇下我做咗新嘅 gel 夾啊，但係人將啲嘅嗰個重點就擺咗嗰隻戒指度咁樣。 即係譬如呢啲咧，我就覺得 玩暗示， 係你直接講咪得咯。 即係找重點， 我都覺得呢個係重點嚟嘅。 係啊，光明正大去放閃係 OK 嘅。 光明正大放閃，譬如兩個人整一餐好好食嘅餸，可能。你好想炫耀就话你睇我老公几锡我，又唔系咁讲噶，系啊，明明我想出去楼下餐厅食嘢噶嘛，好衰啊，佢唔俾我出去食咁样。呢啲你就呢啲你反而想兜把冚落去。 我觉得咧同咧其实睇嗰个人咧，佢而家系去紧一个乜嘢嘅阶段有关嘅。如果咧系即系年纪轻啲，即系好似我哋阿社哥阿宇咁样啦，佢嗰个年龄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使唔使咁 sweet 啊？ 系啊， 哇又有戒指啊？系啦，我冇啦，即系嗰啲咁嘅自己就趴在嗰位。 咁样嚟谂佢嘅咩？ 唔系，都系剧情嘅一部分嚟嘅啫。 咁可能都系讲紧第三者个感受啊嘛。 但 系 我哋咩 第 三 者？ 即系第三者， 第三身旁观 者。 哦 ，OK， 好 系啊，吓 死人咩？阿宇唔系第三者嚟嘅， 你无端端 话， 哎呀，我见到成成咧，我觉得自己系第三者嚟嘅。 系啊， 我 哋 旁 观 者， 旁观者。 好似到我哋而家呢一格咧，即系开始咧，生活稳定啲啦，家庭状况稳定啲。你见到人哋咁样咧，佢可能真系放闪嘅。 你反而會替佢開心。 係啊係 啊, 啊！你都一把年紀啦，話你七把年紀添，你哋仲咁 sweet， 係替你開心啊！ 即係同埋都已經睇到哦，即係你哋嘅感情生活仲係 OK 嘅咁樣咯。 嗱，咁如果我哋唔好講睇相， 仲有感情生活嘅。 係啦，佢另外講咧就係喺公眾場合好多身體接觸嘅，又攬又食，嗰啲咁樣，你哋支唔支持得住？ 我支持得住啊！ 我都支持得住， 我可以睇好耐添㗎。如果佢哋 即嗜好嚟嘅，你嗰個係。 如果佢哋係即係樣貌可人嘅話咧，咁喺隔離睇都慢慢睇啲咯。 咁你仲係想作為一個學習嘅對象？ 唔需要睇 OK 嘅，我哋觀賞 有過啊，睇咗自己有啊， 即係觀賞。唔係呢個觀賞幾好幾好睇啊！ 但有陣時有啲咧，嗱，我自己未見過一啲自己嘅朋友咧，就我覺得好過火嘅。但我有見過你喺街度，譬如你等緊巴士啦。 你咪好多外國朋友嘅咩？外國勢力好犀利。 唔好以為外國嘅朋友就一定係無端攞條脷出嚟嘅，大佬真係啊！系冇國籍之分嘅，我有見過，譬如喺度等緊車咁樣啦，有時可能飲多兩杯嗰啲，中環區嗰啲咧，哇一男一女，我又等車，你又等車，你唔單止哇，哎呀，隻手又哎呀，隻腳又動起啊嗰啲咁樣， 即係又喺巴士遊術啊！ 係 啊， 你等車係等一個名詞，佢等車係等個動詞。 哦，咁又係， 係咪先？ 等到站啊？ 唔係啊，等車啊嘛，車埋嚟啊嘛，係咪咯？ 哇， 嗰啲我就真係會覺得哇，犀利啊！ 咁人哋呢啲唔係特登想放笑，佢真係飲醉，即係飲咗少少， 咁你自己揾個位病埋，唔好喺個街嗰度咯。有啲 咁咪就首歌咁樣咯，佢真係唔理旁人咁樣咯。 唔 係 我見過，我見過嗰啲咧，明明佢係好簡單嘅放閃啊，即係佢唔係親密到巴西遊術嘅喎，佢係純粹咧就 慘啊！巴西遊術本身好健康嘅，我哋講到今日， 即係嗰個人， 我未趁住今日先講， 佢就係一個即係外國人同本地人嘅組合嚟嘅。咁但係結果咧，佢實在太過中意嗰啲咧，即係譬如話佢送佢個女朋友嚟到，咁可能佢走啦個男嘅，佢就會咧錫一錫。跟住佢如果可能有時下次見面咧，佢到個男朋友嚟到啦。其实只不过讲紧可能话佢七点钟嚟，佢男朋友七点半嚟咧，都争半个钟啫。佢开门迎接佢嘅时候咧，又好似嗰啲两年冇见咁样咧，又要唔系，佢就系好低调地又系锡一锡。但系咧呢啲对中国人嚟讲，你冇咁多嘢噶嘛？你谂下嗱，阿华譬如上嚟屋企，上嚟广播度嚟探阿天。阿天佢出嚟开门已经偷笑啦，佢会唔会话？哎阿华，多谢你食一啖先。 系啦，你又唔好讲到，唔系我意思，你唔好讲到个咁极致嘅例子，你讲到阿天同阿华。 佢呢啲无形中咧，真系放闪咧，嗱，嗰个系残眼嘅，因为咧你隔篱嗰就会觉得，你睇人哋几 sweet 啦， 死啦，咁我未系做错晒呢啲咯， 你冇啊？净系你有啊？ 我有啊， 咁你咪令到人放闪咯？ 系啊，我系啊， 有噶， 但我哋呢个系开心， 你买衫你又放闪 啫嘛， 你同佢喺度饮香槟，你又影张相出嚟，其实佢真系极致啊！ 我都系咁， 一去度假啦，无时无刻啦，香槟啦，泳池边啦，龙虾啦， 泡 鲍鱼啦， 系啊，咩都攞嚟放闪，你唔知我哋每次睇嘅时候都系第一时间咁 delete 噶，真系。 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話咧炫耀咪就係咁解啫？ 就係 其實點解最後尾由頭到尾我都唔講我自己？ 你 係 一個好好嘅 round up 咯，perfect 啊！ 哇！我要起身， 好耐 冇試過呢個位、 啊、 要起身俾人哋報新聞啊！所以咧，我諗我哋唔好再講落去啊！下個禮拜人妻我哋再講嗰啲兩性處理啊！ 礼同其他宗教仪式都係重要嘅過渡儀式，標誌人生通過重要階段。亦都同社區關係、社區結構同埋種族團結有關。呢一種諗法係根深蒂固，因此即使疫情嚴重，大型葬禮仍然係禁之不絕。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喺中午12点。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菲律賓中部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吹微風。展望明日有驟雨及雷暴，隨後兩三日驟雨減少，天氣炎熱。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0点，升480点，总成交金额5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6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蚊，升9.8；阿里巴巴198.8，升5.4；小米集团11.5，升3毫； 美团点评108.5跌3.1，中国平安79.6升1蚊，盈富基金24.85系升4.5，信宇光学科技122.6升6.9，港交所250.8升8蚊，中芯国际16.98跌6仙，汇丰控股40.4升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37，瑞士法郎7.989，澳元5.081，加元5.573，新西兰元4.764，欧元8.4086。每百日元对港元7.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0,504点，升325点。港金现价报15,8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46美元，卖出1,70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咯。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欣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珠海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門龍門路龍門居蝴蝶村和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有快樂。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一部没有适当保护的手机，一旦被偷或者遗失的话，歹徒就可以轻易拿到手机里面的资料。所以除了小心看守你部手机，以免一时疏忽而被偷之外，亦都不应该随便打开或者点击即时通讯程式、短信或者电子邮件上可疑的连结和附件。当要使用公共 WiFi 热点的时候，更加要谨慎，应该避免处理私隐或者敏感的资料和数据。而用完之后，记得要将连线关闭。而在想更换、弃置或者出售手机之前，一定要清除手机里面的数据。删除之前，可以将资料备份去到记忆卡，或者利用厂商提供的软件备份至到电脑或者云端。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加密功能，然后再将装置重置，那就更加万无一失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报个天气先啦。十二点新闻后， 哇，有啲新嘅嘢出现咗， 好多啊！ 气温突然间上升咗两度， 都卅一噶啦， 卅一哦， 系啊， 卅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3%，大雨之同时雷暴警告 再度登场啊！ 系啊，又再嚟过，系啦，去到1:15吓。 哦 ，OK， 好在我的袋未执咧，仲有把遮喺度。 唉，你个袋长期都唔会执噶啦，你讲咩遮住喺度？ 都有唔执好处。 真系几好，而家可以 keep 到而家。 不过你呢个好，我本身提住咗自己今日应该要带遮，我冇带到。 系，我高价借俾你。 又唔使，二楼咁多同事，我有朋友啊，你冇遮，曾志 豪。好啊，睇下到时啲人同佢抢啊，真系嗱，我想问下你啦，啲人成日都话咧，哎呀，有一排咧冇去 shopping 啊，或者冇打。打牌嘅时候咧，通常会讲咩？就话手都烂啊， 手 都烂啊，哎呀，拗痕拗到烂啊，咁样有啲就话咧，哇，你咁耐都冇出去咧，即系擒佢咩擒佢咩蜘蛛网咧，都发晒出嚟咧， 哦， 即系话手又发毛啊，咩都病都即系好似残晒咁样啦。嗱，即系呢个我哋好明显知道。比喻嚟嘅啫，唔通真系咁耐冇买嘢咧，只手就发毛咩咁样？但系 真系会发毛啊？ 系咯，我就想问啦，嗱，咁耐冇买嘢， 系 真系样嘢会发毛嘅， 个银包会发毛。 你觉得你有冇见过衫裤鞋咪发毛？ 衫裤 毛啊，佢发 毛 系个衫裤毛巾发毛啊，我知啫。 我见过 湿啊嗰啲啊嘛，会咯，系啊， 发毛我见过。 我有见过啲衫又俾虫蛀咯， 虫蛀都 有 机会 仔咯，系又未到发毛咯， 发毛嗱 有尘咯。 呢一个就家务达人，一个就系时装 shopping 达人。 嗯， 请问你哋有冇想象过好耐冇买嘢系会令到啲嘢发毛嘅？即係以前嗰啲成日話咧，哎呀，我唔買佢嘅話咧，就嘥咗咧，佢擺喺度真係。 你頭先咩邏輯嚟㗎？好耐冇買嘢，啲嘢會發毛。 好耐冇買嘢，啲嘢會發毛。係啊，我真係咁講，我第三次 好耐 冇 買 嘢， 啲 嘢 會 發 毛 㗎。你買佢 發毛啊？ 你嗰啲衫褲鞋咪咯。 好耐冇买嘢， 同啲衫裤系咪会发毛有咩关 系？应该好耐冇掂佢，冇打理啫，系咪啊？ 冇买到，所以佢就冇人理。 哦，你话喺铺 头 嗰度嗰 啲， 我谂紧我屋企而家3000尺个衣帽间啊嘛， 都系 噶，日日都打理打理得佢好噶。 如果你唔打理嘅话，佢就都系会发毛噶噃。 我自己 佢个仓嗰度， 因为我真系喺个密闭空间入边度咧，我咧隔一日咧就会开抽湿机噶咯。 哦， 因为咧我人生所有嘅财产并唔系喺银行度， 知道 系喺个衣帽间度。 喂，所以 我真系好锡佢哋噶， 系啊，真系 帮佢哋改名噶就嚟。 如果系啦，如果你唔记得佢个名字，或者佢会唔会呷醋，会唔会争重噶？ 我觉得会。 爸爸，你着唔到我呢条裤啦，而家咁样咧。喂，我冇谂过咧，嗰啲衫裤鞋袜咧，而家真系讲真噶，挤得耐咧，冇人掂佢咧，因为限聚令啦， 系 同埋城市即系封闭咗啦。佢今次讲嘅地方咧就系马来西亚。 哦， 马来西亚咧，原来咧唔经唔觉咧，嗱，真系我哋唔经唔觉。佢封咗城咧，原來兩個月噶咯。 O K， 係啊，即係佢嗰個封城咧，係好多地方咧，譬如話你唔會去到商場裏邊購物啦。我哋都仲話嚇四五個、八個，你都仲可以行街咧。佢嗰度唔俾，咁於是乎咧，最近佢哋終於解封咗，因為已經過咗呢兩個月啦。咁一解封嘅時候咧，啲人就入翻商場啦，驚嚇地見到商場裏邊嘅嗰啲鞋啦、褲啦同埋包包咧。系会变成点咧？ 系啊， 系会变成发毛 啊！咁我又明白、啊，因为咧嗰啲货咧摆佢闩门落闸噶啦嘛， 同埋马来西亚天气热啲啊，可能 系啊， 咁佢唔即系佢唔 同埋我谂佢唔会开冷气噶啦，实佢都唔开咯， 系咯， 系啦，同埋佢唔会清走啲货啊，咁样闩门咪系咯，咁啊人走咪得咯，系咪先？佢冇谂过啲货会有事喎，认真。 系啊，嗱，佢哋而家咧打开个商场做生意咧，真系夸张啦。咁咧，佢话咧其中一个商场咧，完全唔识读佢个名啊。佢话就见到咧里边啲。 系咯，你读咗佢个名字，我哋都唔知喺边啦，马来西亚。 系啊，咩？因为我真系唔识读 K K Jewelry 啊 ，K K 商场啦 ，Metro 仔啊， 系啦 ，Metro 仔啊， 咩仔啊， 咩仔啊，咁样。首先咧就佢见到咧，哇，我都唔知嗰条系裤定系咩嚟嘅。 吓， 黄色嘅毛菌、啊。 少少地成条门， 成劈啊！ 佢就可以收割噶咯，分咗好多菇仔出嚟。 佢咧有个系包包咧，就睇得出嘅。佢本来系嗰啲名牌包包咧，而家就变咗咧铺咗层黄色咯，有一点点一点点啦，同埋有啲灰尘喺度咯。咁另外中间嗰件咧，我真系睇唔出。佢呢个系一条裤啊，唔好捉我啦，系一条裤啊，定系一个背囊咧，系成块咧。即系佢本来个底色系黑色嘅，而家咧你最多系啦，你而家多咗咧就全部都系咧，好似好似我哋咧以前食嗰啲豆腐花咧，佢咪渗嗰只黄糖嘅， 系啊， 佢就将呢个黄糖，哎呀唔小心倒泻咗落条裤度。 哦、全条裤都变成黄色， 咁样冇 一粒粒嘅黄糖喺晒嗰条裤度， 恐怖啊！ 系啊，咁 菌我会觉得 系 啊，就算系衫咧，未去到黄色咧，但系你明显会见到咧有啲白点啦。 系， 今次就好似豆腐花碎啦，倒咗上去一样啦。哇，总之嚟嚟去都系嗰碗豆腐花。 死咯！原来咧，即系佢哋除咗即系冇生意做之外咧，佢谂住开翻嗰啲货可以继续卖。 哦，皮鞋嚟噶，原来话咧倒到成个黑色都系豆腐花嗰个黄糖粉咧，系一对。对皮鞋的鞋面嚟嘅，因为头先张相细得滞，成个鞋面都系黑色，黄色咁样。 但如果要计咧，唔同嘅质地咧，边个最容易发毛啊，或者烂？ 系咪 啊？ 皮啊， 皮咯，不论系皮褛又好啦，啲手袋啊，皮鞋 啊， 呢啲咧， 嗰啲都会啊。 系啊，呢啲都系最容易出事噶。 系啊，所以 死得血本无归嘅。 系啊，我想问一下就系、是。是不是即系代表咧商场里边嘅嗰啲货品咧？即系嗱，我哋话一封城嘅时候咧，咪话嗰啲学生宿舍咧，要搵啲姨姨咧嚟执翻噶嘛？ 如果唔系佢啲皮， 啲植物可能会死啊嗰啲咁样。会唔会其实我哋平时嗰啲咧床单被铺咧，唔使去到咩真系皮具系列，可能咧你挤得耐，可能你一个礼拜，譬如你去旅行啊，系咪唔翻屋企一轮咧？佢都已经有变化噶啦，大家有冇呢个印象？我哋嗰啲衫裤鞋袜。 其实呢是的，因为呢即是你有一些柜桶呢，如果你真的长期密封去里面呢，你一系你又唔该你做足呢个防潮。如果唔系呢，你真系要定期，可能你唔好话一年啦，你半年你都要开开嗰个叫做 抽濕 機嗰个笼咯，唔系即系嗰个笼开打开佢啊，嚟养一养下里面真系如果呕咗好多虫啊菌啊出嚟噶。 唔系咯，喂，你最心爱嘅呢一啲衣服鞋袜咧，原来真系唔悭得啦。我开始都明嘅，点解咧？啲人譬如话存咗啲红酒咧，又话要特别有个柜衫咧，最低消费都摆包臭丸，即系嗰啲吸湿嘢嗰啲嘢。 其实而家咧喺坊间咧，即系除咗我谂都好少人用臭丸嘅，因为本身佢个味。味比较浓啊嘛，佢有好多唔同嘅防潮包啊，各样嘢咧。 嗰啲木嗰啲咧系咪啊？咩嗰啲木咧一条条或者一粒粒嗰啲 系咯，其实咩避尘摊。 总之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啦，就系保障住咧。喂，你不论系衫又好，你啲书都系另外一个。 尤其是香港咁潮湿啊， 都会系啊。所以咧，我谂咧，嗱，马来西亚系咁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样嘅情况咧？希望啊，大家就啊， 其他铺头 开 得翻嘅时候，大家都望清楚哦。究竟佢有冇包括真系要 check 噶？冇讲笑 啊！同埋我话以后咧多咗个藉口去买嘢咧，我要救佢啊！我唔买佢嘅话咧，佢会发毛噶。 牛姑啊！ 我要买咗佢啊！ 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你一个人。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那日。愿能陪伴你哭与愁，长夜里等梦醒渐近。你为何沉默了？你为何离别你的爱人？你为何情未了，却为何从未过问？你问谁才是对去或留，还是错的理由？呆望跌出夜色渐深，再回头，春风吹过秋意深，这漫长。有谁为你守候？望有天再会时，人面似旧。说未能溶掉你，雨未能停顿你心沉。看夕阳红尽，劝你为何情愿接近？在我心，昨天落日。 经典的重新演绎啊，唱歌是谷子乔啊，但系歌曲咧就系卢卢卢冠廷当年的作品《我未能忘掉你》啊。 其实我想讲咧，我冇听过呢首歌，即系我话原唱啊。 咁你有冇听过阿卢冠廷另外一只？ 有啊， 佢自己都 会嗌嘅。系我嘅问题，我嘅问题。但有一样嘢咧，可能会。但而家未影響到 ，OK OK， 唔知將來會唔會影響到大家？ 點咧？ 如果要影響到嘅話咧，桂花田 係 首當其衝， 做咩 啊？你嘅人生會冇咗一樣嘢喺你人生裏面度，好簡單嘅啫，一句講曬，深圳有新嘅法例， 係 唔俾露天燒烤， 係 其實講完 可以室內燒烤。 嗱，我第一句我都諗緊呢樣嘢嘅， 唔俾露天燒烤都可以室內 啊？呢個梗係咁，你即係燒炭咁，你即係喺屋企入邊 可能你得寒燒咧，可能你有個巨型抽氣機啦。 寒燒又唔同喎，有寒燒。 嗱，佢講到明唔係室內，佢唔俾露天燒烤。 係咯。 咁啊，半露天咧？即係 半露跳啊？你想跳去邊啊，阿婆？ 係啊， 跳去邊啊？ 半露天，譬如。佢有啲嘅所謂玻璃屋嗰啲咁咧，出面係 關咩事？即係你燒嗰下係出面啊嘛。 no， 唔係 佢個爐擺入邊，但係就打開咗道門。 係啦， 咁都係 我即係我屋企個露台咯。嗱，有阿姐頭 嘅 喎，一等我就諗我祖屋企噶啦。 係啦，係啦，係啦。 嗱，咁算唔算係啊？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你有個頂嘅喎，係咪先？ 但我想講咧，當我睇到呢單新聞嘅時候咧，我係揾咗唔同嘅資料來源，因為我就咁睇嘅時候，第一樣嘢我覺得太匪夷所思啦。其实 烧 烤 啫， 佢做错咗啲乜嘢？你要全个深圳禁烧烤、啊，我唔信，我以为系假嘅新闻，所以我揾咗几个源头，唔系喎，份份报纸都有报、啊，深圳唔俾露天烧烤、啊，我先至够胆讲咋。 早早啊，佢呢度写住有一个根据2020年深圳南。可持續行動計劃裏面嘅一個文件嚟啊！深圳南啊， 係啦，但你要記住嗰個咧係顏色嗰個南，唔係東南西北嗰個，唔係啊，係深圳佢哋有一個新嘅計劃叫做深圳南，呢個係代表住啲乜嘢咧？ 就係深圳女啦，人一南就要。就空氣就會好乾淨啦。 其實佢意思咧係即係咧。希望藉此去改善空氣質素，呢、這個藍咧就係同藍天白雲啊，我估計啊嗰個有關係嘅，同環保係有關係嘅，係因為咧基於呢一個原因咧，真係深圳市咧將會出現呢個咧就係新嘅規例，禁止所有露天燒烤嘅。阿天，如果即係第時香港都有呢、這、一個，你係咪會因為咁嘅原因而移民咧？你咁中意燒 烤？首先佢有好多嘢嘅，佢呢個咧2020深圳南咧，佢有啲乜嘢要係控制，令到你個深圳可以重現藍天咧？ 有十大嘅工程嘅， 譬如話柴油車污染咧，嗰啲工程就要控制啦；機動車嘅排氣污染又要控制啦。飛道機器排放又要控制啦，船舶排放工程啦，工業園排放啦，農業色施工啦，綠色生活工程啦，農業免源污染房啦，即係總之咧，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咧，佢都會希望咧，你可以減低呢一個咧，即係空氣污染排放嘅。而其中一個就係我哋每個人嘅露天燒烤。 露天燒烤咧係歸納咗咧喺其中一個十大項目之一嘅其中一個叫做綠色生活工程裡面嘅一部分。 係啊， 佢 有 十大工程嘅。一个枝节里面的一个细节咯，叫做 佢仲要咧之前咧，原来喺2017年咧，三年前咧，佢哋已经试过咧，就系喺深圳咧就试过三个月， 系啊， 就实施呢一个咧全面咧禁止露天烧烤嘅。咁当时咧佢哋仲有 仲有露天烧垃圾啊， 都唔俾嘅，系啊，咁样咯。咁佢话原来咧每逢咧佢哋一遇到咧重度嗰啲污染天气嘅时候咧，佢哋就会提出咧，唔好烧啦，唔好烧嘢食住，唔好烧嘢食。 即 系 禁一禁你哋 呢排风头火势、乌云密布啊，直情系五伸手不见五指啊！帮帮手，帮帮手，唔好烧烤住咁样。 即系佢可能即系话见到天气唔妥当嘅时候咧，先攞啲条例走出嚟嘅。我谂就不过佢而家系咪全面性讲紧以后都唔得咧？嗱，嗰阵时就2017年就 系 三个月啫。 佢应该系似系以后 都 唔准啊！好恐怖啊！嗱，其实如果你话咧，你好难理解嘅话咧。 其實你諗翻以前咧，譬如每逢有奧運啦、啊，又或者嗰陣時有嗰啲 APEC 咧，咩亞太經貿合作會議嗰啲咧， 零八奧運嗰陣時 係啦，頭先奧運啦，同埋佢每逢要舉行嗰啲 APEC 嗰啲會議咧，咁成日都有個名詞噶嘛，奧運男啊 ，APEC 男啊，點解咧？佢話就會喺嗰段時間咧，周圍嗰啲唔係淨係噴水，周圍嗰啲工廠，北京嗰啲停工， 係啊，汽車嗰啲單 限牌， 係啦，單數又好，雙數又好，隔日先至好出街啊。 咁如果你用呢個理念去諗咧，你就明白啦。哦，如果你去到好嚴重咧，嗱，大廠又要停啦，細廠又要唔准開工啦，估唔到去到，喂，我唔係廠嚟嘅，我是家庭宵夜食咗，唔好意思，都要你停一停。即係話咧，其實你可以話。乜个空气污染已经严重到咧？ 我连烧个烤， 宵夜食都已经唔可以再承受得到啦。 我唔明啊，因为咧明明就话咧世界咧全个地球链啊，嗰、那个咪大气踢穿咗个窿嘅，咪多咗个窿嘅。 系啊， 因为咧就呢几个月啊，大家咧都真系又停工又停课，咩都停嘅时候咧，好多唔同地方嘅环境系好咗噶嘛，空气系好咗噶嘛， 咩 大自然康复咗啦。咁样 连印度都见到嗰、那个喜马拉雅山 啦。佢呢个就长远噶啦，因为佢而家。出呢个咧，即系就唔系话呢个月有冇事，下个月有冇事咯？ 咁宵夜食真系咁大影响噶，原来 嗱，应该咁讲，我哋如果咧将佢放大咧，其实我哋喺屋企开一部冷气机咧，哪怕我自己屋企啫，一个一家四口嘅单位，你开冷气机，理论上咧，佢都真系会对空气造成污染噶，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排放嗰啲热量啊，其实你又系会令到全球气温升高咧，绝对系每个人都有份嘅。 哦， 不过咧就正如阿祖所问啦。以前就覺得有排未輪到我啊， 是 即係你會唔會停啲工廠先啊？或者你話喂，係都係嗰啲大商場咧，佢一部咁嘅大冷氣機，我諗抵我成棟樓啦。 啱啊，即係你會覺得係啲企業啊，佢哋先最 或者 係即係遠遠都未嚟到我， 有排都未嚟到個人啦、 啊，家庭係啦嗰個。係 啦，咁但係如果而家用深圳呢一單新聞咧，佢係話俾你聽，我哋大嘅嗰啲污染廠咧，我哋又要佢停，但係而家原來淨係靠佢停都唔夠、啊，佢話你哋個人。家庭活动式嘅，唔该你都要停。 你知唔知啊？ 系啦，而家个讲紧咁嘅情况 咯。佢有地方连啲庙宇，对唔住啊， 烧香 冇点香啊， 冇得烧香，冇得佢烧嗰啲衣纸、金银衣纸，冇啊，全部电子啊，唔该你咁样啊。 哦， 所以佢为咗减低呢一个叫污染啊，因为佢话都好犀利啊嘛。 对我哋香港其实系咪一个少少好嘅消息？嗱，我哋有阵时嗱，我唔系专家，但系成日都会话咧，好多嘅污染物啊，因为咧内地仲有好多唔同嘅省市咧，工业方面咧就叭叭声咁样发展啊嘛。会唔会咁样咧？佢嚟嘅话咧，我哋香港嘅空气可以好翻啲啊？ 我唔知道佢会帮到几多啦。 但严格嚟讲，你其实睇到呢个五月咧，我哋呢个四五月咧，系蓝天白云好多， 多咗好多啊。其实 系啊，但一嚟我唔知佢帮到几多啦。但二嚟咧，其实佢等于逼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啫。如果嚟到香港，你肯唔肯咁样做？ 我都即刻谂到呢个问题。 嗱，人哋唔好吹落嚟啦，咁你自家做唔做咧？ 系啦，因为你自己香港一定都会有空气污染问题噶嘛。 我就戥咗啲碳。製造商就陰公豬啦，佢哋咁點啊？ 其實好多嗱，如果你咁計嘅話，宵夜食啦，我頭先講冷氣機其實真係好認真， 係啊， 每個冷氣機其實都喺度噴緊熱嘅喎， 係。 如果佢有朝一日佢同你講話唔該，家庭都唔準用冷氣嘅話咧， 話同限時咁樣啦， 或者淨係限時都夠死啦啊！咁你肯唔肯做先？如果你話喂幾時輪到我啊？起碼佢哋咧。佢就話俾你聽，人人有責喎，淨係有大冇細又唔得， 嗱 係咪？ 冇得淨係宵夜食咧。我接受到嘅， 我都可以接受到 嘅。宵夜食嘅啫，本身阿田你接唔接受到啊？冇咗你嘅自由啊！但系我哋为环境出一分力喎、啊，田 唔准买衫咧 吓， 唔准空运买衫、啊，增加太多碳排放啦、 啊。真系要值得思考呢个问题。 崩溃，我要听新闻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大公报专访，透露粤港澳三地正在磋商，期望月内达成安排，促成三地同步放宽检疫限制，允许符合特定跨境目的通过病毒测试的人士出入境的时候豁免强制检疫。 林郑月娥话：三地正系构想两款限制，一系要符合特定目的人士先至可以获豁免强制检疫，另一种就系跨境人士要做过核酸检测，证明自己冇感染，类似目前跨境货车司机嘅安排。至于跨境学童来港上学嘅问题，佢话要等所有口岸相对正常运作先至可以处理。政府今日开始陆续向市民派递同心抗疫口罩。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这款口罩的过滤功能相当好，但在医院等高危环境，他会建议用外科口罩，因为重用口罩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而长者和缺乏自我照顾能力人士，如果佩戴太厚的口罩，可能呼吸困难。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吸入同心抗疫口罩的铜粒风险有多大，他说这款口罩使用毫米铜加上有几层过滤，吸入铜的风险相对小，但他质疑有关设计杀灭病毒的功能。安老服务协会主席李辉说，院舍最多可能多达几百人，如果要逐个清洗口罩，再是逐个扬开，要在院舍做到有一定的难度。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昨日母亲节整体饮食业界有2亿8千万生意额，较去年的3亿5千万元减少两成。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商场是人头涌涌，当中有示威活动，对商场有一些影响，但餐饮业的整体生意算是非常理想，尤其中式酒楼的生意上升7至8成。他说受限聚令影响，一张台只可以坐8人，加上要有 1.5 米距离，整体食肆的台数减少了1成以上。南非政府忧虑民众违反禁令大规模出席葬礼会增加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风险。政府在3月中旬已经因应疫情宣布南非进入灾难状态，禁止民众大规模聚集，包括出席葬礼。但不够一个星期，东开普省一个偏远社区大约100人参加一个丧礼之后有40人确诊，当地目前已经成为区内的疫情中心。省卫生官员说，民众漠视只是准最多50人参加葬礼的规定，情况令人非常忧虑。有文化学者指出，在南非传统社区中，婚礼、葬礼和其他宗教仪式都是重要的过渡仪式，标志人生通过重要阶段，亦都同社区关系、社会结构和种族团结有关。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因此即使疫情严重，大型葬礼亦都是禁之不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6点，升476点，总成交金额5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6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8蚊，升9.8；阿里巴巴198.9，升5.5；小米集团11.58，升3.8；美团点评108.9，跌2.7；中国平安79.55，升9.5；盈富基金24.9，升5；信宇光学科技122.6，系升6.9；港交所251.2，升8.4；中芯国际16.96，跌8仙；汇丰控股40.4，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7，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1，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 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3点，升284点。港金现价报158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55美元，卖出170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要再沉溺做悲情王了，等他拉回你上来。 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任泪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源自填词人张楚乔的一首旧作《说散就散》的，因为这首歌的留言区里面有很多人都沉溺于悲观的气氛，所以阿 Ken 就希望做这首歌去带来鼓励。 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 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有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洪卓立《无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咩？ 好了，最尾半小时了，现在风速发源的《风之波》今天要跟你介绍这个作家呢，他是可以有歌听的。 是 是啊， 因为即系佢唔单止系写作嘅，佢仲会作曲咁样啊？ 唔系，佢仲会有咧填词嘅。 哦， 系啦，呢位作家咧就佢最近咧，即系最呢几年咧、嗯，其实佢同阿周华健咧有合作添啊。 系咪啊？ 系啊，咁咧讲紧呢个作家个名咧就叫做张大春，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就系、是、台湾嘅一个作家嚟。 冇、 哦。系啊，咁咧嗱，佢都几出名咧，就系、是、佢有个笔名咧就叫做大头春。系、 okay、 啦，咁咧你听到个名咧都知道，咦，佢应该都唔会系行咧，即系好严肃啊、正经嗰个路线啦， 或者系爱情嗰啲路线。 因唔系佢，其实佢有啲作品咧都系好严肃正经嘅、啊，即系所谓系探讨。譬如佢有个好系有个好出名个系列咧，就今年都20周年啦，就叫做城邦暴力团。佢、 哦、 专门去讲咧，话台湾嗰阵时嗰啲可能咩低下阶层啊、江湖上面嗰啲即系黑帮分子咧，即系一个故事嘅。咁、嗯、但系咧，佢用呢个大头春呢个笔名。出嘅嗰啲书咧，又系令人哋觉得咧好轻松啦，好愉快啦。但系佢愉快得嚟咧，就唔系即系斋搞烂 get 啦。佢里边咧就会有一啲即系讽刺嘅味道喺度嘅，系啦。所以我今日拣嗰本咧，就系非常易入口嘅，叫做《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 但系点解见得你好似个漫画咁样？ 哦，个封面系咁样啫。 即系我谂呢个样系应该都系嗰个笔者。 系啦，即系佢自己就做一个咁嘅样喺度嘅。 因为咧，譬如我见到嗰本书啦，个书嘅封面咧系用漫画嘅形式。 画 咗好似一个自画像，如果话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 啲插画咧都系好似啲火柴公仔喺里边咁样。 我想话咧，令到我第一个谂起嘅嘢咧，可能因为佢个名字有周记两个字啦， 我見到佢個封面咧有漫畫嘅設計， 係、哎、啦， 令我諗起我哋蛋哥小 男 人周記， 哦、周記 即係咪有少少呢一種嘅元素，都有啲嘅自嘲嘅成分，嗰、那個男士的生活咁樣 嘅。哦，嗱，咁我哋就要介紹一下啦，因為咧、哦，如果你話蛋哥嗰、那個小男人周記咧，咁、佢首先就係一個成年人啦，佢、已經係做緊呢一個即係廣告行業裏邊嘅一個大人嚟嘅。咁同埋咧，佢嘅大事咧，即係可能佢就真係會講佢自己同幾個女人周旋嗰啲啦。咁咧，張大春呢一本咧，即係《少年帶頭春嘅生活周記》咧，第一佢個故事嘅主人翁咧，就係、是、一個用台灣佢哋嘅術語就係一個國二嘅小朋友， okay, 即係其實只係講緊咧就中學生嚟嘅啫， 初中、 哦、 初中嚟嘅啫，係啊，佢應該係讀緊即係中二咁上下嘅年紀嘅啫， 十四五歲啦，你當佢係 啊，十四五歲咁咧，同埋咧喺佢嘅設定裏邊咧，佢會點做咧嗱？佢每一篇咧都會有咧真係好似寫一個周記俾老師咁樣嘅、所以咧佢每一篇咧佢會有幾個內容嘅，第一咧就係話一周大事，係佢一定要寫嘅。咁你其實而家好多同學仔可能佢寫嗰個周記或者日記都要寫嘅，一周大事一樣啦，重要嘅新聞佢又要寫埋嘅，即係老師都要叫你交嘅。唔該，你話俾我聽，你覺得咧有咩重要新聞發生咗嘅咁樣？咁佢仲會有生活檢討嘅，即係佢會話咧啊，我覺得咧我呢個禮拜咧或者我呢一日咧做咗一啲咩事，譬如可能我唔記得咗咧翻學帶書啊，我做得唔好嘅，生活檢 討 啦，學習心得。系啦， 学到啲乜嘢啊？ 学到啲乜嘢啊？咁样，咁最尾咧就会有咧老师嘅评语嘅，可能就会话喂你咁样咧做得唔啱啊，咁样啦。咁然后咧仲会有一个叫做咧错误嘅改正，咁佢就 哦老师叫我改啲咩我就改啲咩啦。嗱，好佢话咧其实原原本本咧就系咧台湾咧当年啲学生咧佢哋嗰个周记里边咧就会有 需要做嘅呢六样嘢。 系啦，好啦，咁咧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到啦。咁阿春哥。咁佢係點會真係咧同你喺度寫雞毛鴨蒜咁嘅嘢咧？ 係，同埋如果係咧，你成本書咧就係寫緊嗰個人咧每一日發生咩事，即係可能兩頁就一個禮拜噶咯，兩頁一個禮拜，咁好似嘢會好重複噶喎。 係啊，嗱，咁所以係點樣咧？第一佢就創立咗咧呢個都幾有趣嘅一種小説嘅記錄方法咧，就係佢擺到明咧就係每一日就記錄自己咧，即係呢一個禮拜發生嘅事。但係呢個事情裏面咧，因為一周大事啊嘛，佢就會將自己咧呢個大頭春嘅經歷咧就寫出嚟。譬如佢話：我今日睇緊一套咩電影啦，我屋企又發生啲咩事啦。咁其實咧，佢係有主線嘅。佢就會講咧，佢成個家庭咧，最後兩公婆咧，即係佢爸爸媽媽咧就離婚。咁咧嘅一個家庭嘅一個叫做其实你当系生活常识嚟，生活常见嘅事，就系一个家庭佢会有嗌交，有感情破裂。咁啊，对一个学生嚟讲咧，佢就将佢记录低喺每一页里边，就话哦，佢哋今日有嗌交咯咁样。 我觉得咧似一个，其实都系一个连续剧嚟嘅。譬如我睇任何嘅电视剧都好啦，有阵时嗰啲譬如钟哥嗰啲咁样，关长嗰啲咩刑事侦缉档案咧，佢四十集噶嘛，但每五集咧系有个独立嘅故事，有新嘅人物。好似咧每一篇嘅周记咧就讲住大头春咧佢嘅生活是如何。但同时间咧，佢嘅角色咧系有串联嘅，就会知道究竟譬如佢爸爸妈妈发生紧啲咩事，而阿大头春亦都因为嗰啲事影响紧佢嘅生活系乜嘢咯？ 系啦，咁所以第一咧，佢就系一篇小说，但系佢文体咧就用周记咧就串联开去啦。 几有趣喎！ 其 实 首先系好容易入口嘅，咁第一系咁啦，第二咧就 系 佢嘅重要新闻咧。佢就真係將咧佢當日佢經歷嘅台灣嘅所有新聞咧，世界各地都有嘅，佢就擺咗落去咧。咁咧佢就喺記錄嘅過程裏面咧，因為佢要扮一個中二學生啊嘛，佢就有陣時會寫錯字啦，或者講錯嘢咧。但係佢就特登咧將佢擺落去咧，令你覺得啊呢、這個衰仔其實係意有所指喎。譬如咩咧嗱，第一篇咧。佢嘅周記咧就係話啊，同埋我想同你講咧，因為呢本書咧，佢講緊嘅年份咧就係講緊八十年代嘅時候咧， 即係我哋仲細嗰陣時 嘅 真 係。我哋仲細嘅時候咧，你而家卅年後之後睇翻咧，你變咗好似咧一個歷史回顧。譬如我第一句咧，你已經會有印象咧，好有畫面。佢就話今日嘅一周大事，我禮拜二去睇一部電影，叫做《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哦，係啊。 咁你 咪要一段嘅歷史啦，已經係。 好啦，咁然後咧，佢嘅重要新聞係咩咧？佢就話，行刺前總統蔣經國嘅兇手咧，鄭志才咧就再遇歸國，佢會有。 即係呢個係當年佢哋嘅新聞嚟㗎嘛。 真係當年今日嚟嘅。 係啦，發動西安事變嘅張學良咧，亦都再遇歸國咁樣，咁啊對三個月嘅美國之遊咧就表示很好咁樣。好啦，咁啊即係你首先第一睇咧就會見到有嗰個新聞嘅事件啦。哇，真係當年今日喎， 歷史嘅時序喺度。 係啦，但第二。你就會見到咧，佢特登咧喺行文裏邊咧就玩啲諷刺嘅，譬如咧頭先嗰句，佢話行刺前總統蔣經國，本來你個名叫蔣經國啊嘛，佢就特登咧寫咗蔣經國，然後就自己俾人打咗個交叉，因為寫錯字啊嘛，咁咧你就會 懶咗出嚟啊， 係啦，懶音啦，咁然後咧嗰個兇手個名叫鄭志才，佢寫住再遇歸國。咁再遇歸國嘅意思即係話佢做一件好事， 先至會 你先至翻嚟啊嘛！即係我哋話，哇！金牌運動員再遇歸國， 凱旋回來嗰個意思啊嘛， 咁但係結果咧，你見到咧，佢就扮一個中學生咧，特登咧就話行刺前蔣總統嘅兇手冇理由再遇啊嘛，佢特登寫再遇歸國，發動西安事變嘅張學良，即係當年係令到成個國共戰局嘅大改變啦。佢又特登寫話再遇歸國，咁然後咧，於是乎喺老師定正嗰度咧，佢就會話同學。再遇兩個字唔好濫用啊嚇咁樣，即係咧其實佢就用呢個方法咧話俾你聽，小朋友睇嘅嘢咧同大人係好唔同嘅。譬如大人咧，因為政治正確咧，佢就話行刺總統呢啲係壞蛋嚟嘅。西安事變嗰個張學良，歷史上面有爭論嘅，佢都未必係好人嚟嘅，因為佢禁錮咗我哋嗰陣時係總統。你點能夠話佢再遇歸過？但係咧，《大頭春》呢本日記咧，佢就不停咧用呢啲方法咧話俾你聽，我睇法同你大人唔一定係一樣嘅喎。係啦，我小朋友。 但係嗰陣時佢係佢扮一個 中醫 生啫。 佢就係話俾你聽咧，即係一個小朋友睇嘅新聞，佢其實係真實嘅。你而家你攞篇新聞報導，你俾任何一個僆仔睇，佢唔一定得出同你同樣結論。譬如你話立法會，可能你話喂係咪好重要啊？可能佢話有咩咁重要啫？打交啫嘛， 关咩事啊？咁 系可能佢话唔关我事喎。咁即系其实点解呢？ 即系琴日十三岁嘅学生记者，佢都有佢嘅睇法啦。但系佢嘅睇法可能同一啲嘅制服团队、纪律部队唔一样咯。 当然， 系咪都会有咁样嘅情况？ 但系我意思话，但系佢嗰时佢系扮一个十中二嘅学生咧。 系啊， 咁但系佢扮唔扮到？即系我意思话，睇唔睇到佢哋个角度睇嘢啊？ 扮到噶，因为咧佢里边譬如佢会用好多当年嘅流行语啊。 我会话都会系部分咯，就算全部都系十三岁，佢哋嘅谂法都唔一样噶。 系啊， 可能系部分咯。但我最反而最想知道你话咧，老师评语，譬如头先就话佢咧，咁样写就唔啱嘅。你话有错误改正噶嘛？ 系啊系啊。 呢一个佢写嘅大头春啊，呢个初中嘅学生，佢有冇跟住老师讲咩，佢就去改正先？ 哦、有嘅，但系咧佢嘅改正里边咧系会睇得出咧系好讽刺嘅。譬如咧佢里边咧有一个改词咧就系、是、有个妈字啊。即系 妈妈个妈字， 唔系问好嗰个咧，就话真的妈咁样啦。 O K， 口字边做个马字？ 系啦，咁咧因为咧佢行文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啊，咁样真系好吗？即系佢将一啲咧又系好政治正确嗰啲嘢咧，佢加咗个问号。即系譬如可能佢话 变成问句。 系啦，系咪真系咁好啊？咁老师就话啦，妈字唔好乱用，唔好喺度写。咁结果咧，佢就一次过抄咗一百个妈字啦，然后佢就话啦。哦、我而家終於知啦，原來將一個咧唔應該用嘅字重複一百次咧，呢、這個字就會唔見咗噶啦，係啦，即係其實 話翻出 佢，佢係等於話咧，佢挑戰緊嗰、那個即係老師嘅權威咧。咁所以一路睇落嚟咧，嗱，我覺得咧，你而家已經有成即係三十年之後，你再睇呢本書咧、第一咧，如果咧你純粹當係一個好搞笑嘅一個周記去睇一啲咁嘅作文嘅風格咧。是好好笑的，可以好轻松的。 我想说轻松一点。 是啊，好轻松的。譬如呢， 但问题是他可以涉猎很多不同的话题。 啊、譬如呢，他里面他记录呢当年他们有一单新闻，原来呢就是当年的台湾呢试过他们的麦当当呢被人放炸弹。是啦、啊、即是讲了三十年前台湾，你不要听错了，香港不关事。咁咧，佢就會用啲好搞笑嘅角度咧，或者聽我話呢單真係最嚴重嘅新聞啊！呢個禮拜佢嚴重影響我哋咧食漢堡包同埋買薯條嘅機會。 係 係啦，即係佢唔會好似一個大人咁就話啊咩維持社會秩序啊治安，佢唔會，佢用呢個咧自己小朋友角度出發。你話咁點算先得㗎？ 冇得 食薯條同埋冇得食呢一個漢堡喎。佢話嚴重剝削咗我哋嘅機會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又同時咧，佢又會將一啲政治上面擺埋落去，譬如咧，佢設計嘅爸爸媽媽咧好有趣喎、爸爸咧就係、是、國民黨嘅忠實支持者嚟嘅。喂，當年仲要講緊係三十年前咧，係講緊仲係李登輝，即係仲係做總統，仲未有任何咧，即係民進黨會即係可能有得即係冒起啊，即係仲未去到嗰個位嘅，但民進黨已經出現咗啦。佢裏邊。 設計出嚟嘅爸爸媽媽咧就係、是、爸爸咧就係、是、死忠國民黨嘅，媽媽咧就係咧即係覺得國民黨已經爛掉啦。佢覺得 嘅諗法嘅 係啦，佢話點解唔會有新嘅嘢咧？於是乎咧，每一次當年嘅台灣咪成日打交嘅、立法院嗰啲咧 會議啊，係啦，會入邊度 而家打消咗好多啦，打消咗好多啦。佢嗰陣時 南綠陣營嗰啲係咪都係有咁樣分？ 即係我想話咧，佢嗰段對話咧幾鬼死似講香港，因為點解咧？佢就個爸爸就嬲。見到佢話今日嘅呢個禮拜嘅大事咧，就係立法院又打交，跟住咧爸爸就好嬲啦，佢就話啦：成何體統啊！立法院唔使開會啦咁樣。跟住媽媽咧就喺隔離咧就話啦：係因為國民黨咧令到我哋嘅政治體制唔公平，我哋發唔到聲，所以佢哋咪要對抗咯。我覺得做得好好啊咁樣。哇！你諗下，即係當年嘅嗰個歷史片段咧。 八十年代，我哋香港都唔會有呢啲咁嘅討論。 我哋冇呢啲嘅， 家庭裏面冇呢啲咯。係 啊， 咁我想問一下咧，作為呢、這個即係作品裏面嘅主角啦，大頭春啦，佢見到佢哋爸爸媽媽咧嗌交嘅時候，佢又有冇去講到一啲咧？即係作為好似一個小朋友喺佢眼睛見到嗰個世界就係、 是、個畫面， 係啦，佢有冇一啲嘅感受又會分享？ 有㗎，譬如咧，佢因為佢用一個頑童嘅角度出發咧，佢咩都要好唔在乎。咁於是乎咧，佢 大部分而家嘅小朋友讲真，包括我自己成长嗰阵时，如果初中啊，永远都扮唔在乎噶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我会即刻觉得佢会拿捏到呢个年龄层嘅其中一个特色咯。 系啊，嗱，佢嗰个唔在乎咧，佢会讲到就话，佢话嗰日咧，爸爸咧又叫我去客厅，就话咧，佢咁样写，佢话假民主咧咨询咧，我同妈妈咧究竟离咗婚之后咧要跟边个？ 系 咁，跟住咧佢越听就越猛，然后佢就话关我鬼事。跟住佢就扮，跟住走咗啦。 系 佢冇嗰啲话咩？我真系好伤心啊！又会见唔到是但一个咧，佢冇嘅。佢用一个即系好似好少年倔强嘅性格去表达咗。咁但系咧，同时佢有啲文学上面嘅表达咧，譬如佢亦都会有第二篇嘅周记咧，佢就会话佢揭到好多相簿。佢话相簿里边好多嘢都好开心，然后佢就发觉咧原来咧所有开心嘅嘢咧都会变嘅，除咗张相唔会变。佢希望自己变成一张相。 哦、 即系譬如呢啲手法咧，佢就淡淡地话俾你听，唔系冇感情噶呢个小僆仔，佢都好在乎嘅咁样咯，系啊。咁所以你话嗱，你话呢本书，我觉得佢得意嘅地方咧，第一咧，你可以当佢一个咧台湾简史咁样睇、因为佢用呢个咁轻松嘅方法咧， 佢当中咧即系涉猎咗几多年嘅时间 咧？哇！佢呢度一路都去到嗱，佢由 因为佢系周记啊嘛，系咪？ 系啦，系啦。佢大概咧就由佢哋八十年代咧一路咧去咗，睇下佢最尾嗰页系几多年嚟嘅先吓。 即系呢个系一集嘅啫。 哦，其实一年嚟嘅啫。 一年十二个礼拜发生。 系啦，第一年里边咧，佢都发生咗好多事。譬如佢仲有啲咧，就话佢去到外国，跟佢阿爸咧去咗西班牙，佢会见到哇，见到啲游行示威啊，佢会见到斗牛啊，即系你话 所见所闻。 系啦，其实真系所见所闻。不过咧，佢有好多幽默讽刺嘅咧，就摆到出嚟咯。咁甚至乎有好多咧，三年之后咧，你会发觉。成真嘅，譬如咧嗰陣時仲講緊咧，快打旋風嗰只遊戲啊，你有冇記唔記得？ 記得啦。 之前就街頭霸王，但係咧未做街頭霸王之前咧就快打旋風咧，咁佢就話我而家玩緊呢個快打旋風，佢就話啦，我覺得咧我喺我哋個區咧都算玩得好叻嘅啦。佢話咧，如果咧我再叻啲咧，唔知道又有冇機會咧喺嗰啲咧叫做運動大賽裏邊咧，我可以代表台灣出賽咁樣。 真係喎， 成真咯，即係三年之後其實即係講電競啊嘛。 佢嘅諗法係究竟可唔可以有咁嘅機會？ 即係變咗電競咁樣咯。 我聽到呢度嘅時候咧，我有少少想鼓勵爸爸媽媽去睇呢本書，即係個原因係咧，我諗大部分人都會咁樣諗嘅。小朋友嚟嘅啫，死僆仔嚟嘅啫，即係會咁 啦。 係啦，未有佢咩都話，梗係聽我去講。 有飯食你就食啦，有機打你就打啦，咁樣。 都唔 係㗎， 我已經好多時候係我叫你做咩你就做乜嘢啦，係咪？即係會話你諗嘅嘢，可能有陣時小朋友會有啲好有創意嘅諗法講咗出嚟，但通常好多時候爸爸媽媽都唔會聽㗎嘛。我覺得睇下呢本書咧，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當然嗰個小朋友嗰個僆仔啦。其实都是扮出来的，但 是 有时候他讲的，譬如刚才说打机会不会打到可以代表自己那个城市出去拿奖这样，喂，这个原来真的会出现的，所以真的不要看少一些小朋友的想法。 还有呢，真的有些时空交错的感受的，譬如我只读了这一篇呢，他就说那时候就是他们九月份发生一宗新闻，就说屏东呢有一个警察就举枪自杀，宜兰县就有一个警察 强暴仲杀害民女。咁跟住咧，佢嘅感想就系话啦：，哎呀，以前我细个咧唔懂事咧，上街见到警察就会同佢哋敬礼。我而家先知道啊，原来警察里边咧有好多疯子和坏人噶，他们发起飙上来咧，又会随便杀人或者杀自己。我觉得太不像话啦，政府咧应该发明一种咧专门找警察嘅警察咧来保护我们。不过如果呢一种找警察嘅警察亦都随便发飙嘅话，咁我就一啲办法都冇啦。哇、 哦！ 一个小朋友当年睇到自己嗰条台湾嘅新闻就会咁讲，但个老师嘅评语系点样咧？ 一定话佢错啦，系咪？ 个老师嘅评语嗱，真系你揭翻呢一页咧，我冇讲大话噶。老师嘅评语就话啦。警察工作繁重，压力较大，不可过于苛责。 哦， 哇！所以三十年后你睇翻呢本《少年大头春嘅生活周记》，讲紧台湾嘅少年佢哋嘅心声，我谂都几值得呢一代人咧再重新翻阅嘅吓。呢一首歌咧就系张大春填词、周华健主唱两个人合作嘅一首作品，叫做《泼墨》啊。 秋夜光杯，李白月长两垂，司马相如上林烟，霍去病血染灰。我临春花林雨，西林空城百潮水，东坡笑人断水。 清白。 周华健唱歌作曲填词啊，张大春啊泼墨啊吓，佢哋合作嘅时候咧，周华健甚至夸张到话：哎呀，同到张大春合作做咗呢几只歌之后咧，即刻退休都无憾啦。讲下啫，佢跟住话我都系想继续唱落去，真系啊！好嘅，有兴趣自己可以睇翻啊呢一本咧，已经系有好多年头历史嘅《少年带头春》嘅生活周记。再见， 拜拜。